痛苦同埋悲伤，形容失去高比等于失去自己嘅兄弟伴侣一样。NBA 球星米高佐敦在社交网站 Twitter 对事件感到震惊，形容高比好像自己的弟弟，亦都是激烈的竞争对手，赞扬高比是 NBA 史上最伟大和最具创造力的球员。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 23,425 点，跌40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775， 日元 108.95， 瑞士法郎 0.971， 澳元 0.681， 加元 1.316， 新西兰元 0.658， 人民币 6.937， 英镑对美元 1.307， 欧元对美元 1.10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81.18美元，卖出1581.79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华南带来寒冷的天气。天文台今早录得最低气温11.5度，是入冬以来的最低纪录。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天气寒冷，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寒冷，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以及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是12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二台贺岁祝福你，庚子鼠年合家欢。 我系家有爱宠嘅 Lu。我祝愿每一只宠物日日都食得、瞓得又玩得，等待一个家的动物今年有一头好住家。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帮你祈福。 多谢晒，我全家都好幸福啊！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至系。踩单车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赤口， 恭喜发财， 丰收快活人。今日有初三赤口开年篇， 耶，好开心啊！ 系啊，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黄耀祖， 有认唔到样嘅黄耀祖同桂花田，仲有都蒙埋面嘅曾志豪， 系啊，早晨啊！ 你个样今日精神咗喎？ 点解咁讲啊？因为我遮住咗个样，你想我咁讲？ 唔系啊，你面色好过桂花田啊，你蓝啲啊，你睇下佢嗰个，哇，几咁雪白啊，真系。系啊，嗱，咁我哋今日咧初三咧就呢个 启示啊，我哋今日 启示啦，系啊，先恭喜大家咩好咧？恭喜大家， 祝过嚟， 我祝大家咧就。百无禁忌，口罩长臂。 哇， 呢、 這个 好紧要啊！ 我就系祝大家咧，真系身体健康最要紧，戴翻个口罩啊，真系唔好等啊！ 我就喺度祝大家事事顺心。百毒不侵， 好啊！ 其实你哋系咪有准备到噶？啱啱谂嘅， 我都啱啱谂嘅咋。 呢啲好突然之间咁样，系 呢啲佢湿湿碎啦，系咪？ 啱啊！ 今日咧，先讲下好多特别嘅唔同嗰啲天气信息先啦。 好啊！因为 12度啊，原来有 冬以嚟最低纪录，但又唔系觉咁冻吓。天啊，帮我哋报报个天气先咧。 12度气温，相对湿度68%，1268啦吓。咁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 好嘢， 又冻又干嘅一个大年初三，早晨风水快活人啊， 有翻少少应节气氛啦，因为大家都知咧，呢个新年咧就比较难过啲噶。 即係你可能咧辦年貨咧，其實有九成咧唔係買包心海味刺肚嗰啲，係全部都係撲口罩、口罩、口罩， 冇錯， 同埋搓手液、搓手液、搓手液， 係啦。我就撲到曬啦，終於都 全部啊，咁好啊！ 我齊咗貨啦，終於都 唔係，但係單先個存量有幾多先？ 存量唔係好足夠嘅，但係譬如我見到搓手液咧，就算係譬如港鐵站嗰啲嘅便利店咧，都已經可以有得賣啦。咁我估呢啲地方都有嘅話咧，應該就大家唔會太難入貨噶啦。 哦，都係嘅。 咁口罩嗰方面咧，話真係用盡唔同嘅方法咧，最終而家屋企都應該可以夠有一個禮拜嘅存貨嘅。 咁少咋？ 一個禮拜又真係唔夠。 真係唔夠。 我知啊，我盡咗力噶啦。我講咗我開頭冇貨嗰、那個。嚟噶嘛？ 啱啊啱啊！我仲不停问候啊，你究竟有冇口罩啊？不如攞个口罩嚟，真系入落嚟，士风送过俾你咧。 唔系，你会唔会一打开全口咧？里边全部都系角色口罩咧， 唔同颜色 同你拣。又一阵间可以讲下大家呢轮咧扑口罩啲情况嘅。咁我哋而家系咪要交换人质先噶？ 喂，梗要啦，快俾人质我话俾你知。 好啊，你等等下。 嗱，你哋攞紧嘢嘅时候咧，我要多谢我哋一位听众先啊。佢咧叫做吴月英啊，佢真 系 好有心去送上咗一个咧，唔知系咪佢自己画，因为有佢个名喺度。 我谂应该系佢嘅作品，跟住印刷咗喺一个 postcard 嗰度。 系咪咩？佢话有个咩万事力定咩嘛？佢话 系啊，呢个咧就系佢送俾我哋嘅一个小小嘅心意啊，一个写住如意吉祥，同埋有佢自己咧画咗啲猫咧同埋老鼠嘅一个小小嘅画册咁样啊。 好靓啊，好靓啊！多谢你， 多谢你 咁、 啊、 有心啊！ 系啊， 印刷完之后咧，仲跟住 我啲人字喺车度。 唔紧要啊，早早啊，系 好，你有啊， 祝你新年快乐吓，步步高升咧， 多谢。 疏如轮转，跟住咧就系咧，最紧要身体健康。 最大件事系咩啊？我哋嘅利是封系一样噶， 点解嘅？ 嗱，我都俾翻个利是你，当买盒饼俾你入啦。 多谢你，真系好有心啊！而家嗰啲咧， 人质呢一啲咧唔紧要嘅，就算我未收到。 阿宇，阿宇， 唔怕 呢度 咩啊？ 放我喺车头嗰度，打开个盖，成沓人质喺嗰度。 唔急啦，嗱，呢个阿豪仔，我同你拜年嘅，最紧要咧就系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心想事成，我哋三个、 啊、恭喜晒、 哎， 多谢你。 我讲咗噶啦，我之前睇新年之前咧话啊，你要乜嘢啊咁样，嗱、啊、呢、這个小小心意吓， 系、 哎。 哦， 系 啊，哎呀， 哎呀， 仲有，咁我咪又要摘利是俾你噶， 系 啊， 系咪要摘利是俾你？ 好靓啊！ 新年快乐，唔使摘，唔使摘，诶，我有。 佢有一个咧，日式咧，好靓啦，花团锦绣咧，又有好多唔同嘅线咧。但系里边全部都系咧，佢唔系想试我哋。 呢、 啊 這个包装系好靓。 呢、這个包装好靓。 可以拆开嚟睇，你介唔介意啊？ 唔介意。 因为咧，其实嗰阵时咧，阿田就问我哋，佢想买嘢，即系送俾我哋诶过新年咁样。跟住就问咗两样嘢，其中一样嘢咧就系煎茶， 系 一样嘢系咩话？ 煎茶同埋年糕。 系啦，咁年糕有啦，我就唔使啦。但其实咧，我就拣咗煎茶。不过其实我唔知咩系煎茶。 即係茶啫嘛，只不過佢烹調方法唔同咯，係啊係啊，烹調方法唔同咁樣， 係好靚嘅，喂呀，淋淋盡盡嘅，好靚嘅呢個， 真係好靚個豪仔，你睇下，真係靚喎，佢打開入邊睇咧，全部都有獨立包裝嘅， 係啊， 仲係有機栽培添啊， 咁希望 勁似嗰啲禁濕培育嗰啲咁啊， 係咪新年咧開開心心啊，大家互相送下禮啫， 喂，咁大家 我好擔心啊，我頭先由於冇攞到人質入嚟咧。但我頭先又俾到啲利是， 你俾錯曬啲同利是， 我好驚我俾錯，跟住我 check 一 check， 好似冇俾錯。哎呀，真係太有手尾啦！ 係咁啦，曾志豪你就係咁嘅啦嘛， 一貫嘅作風啊！ 好啦，到我啦，哎呀，俾个利是俾阿 好多谢多谢， 曾小 B 啊，吓， 好多谢晒， 曾小 B 啊， 多谢晒， 嗱，你唔好自己捞乱啦吓， 系， 因为阿祖嗰个真系一模一样， 一样啊，我每次都唔记得噶啦， 吓啦， 我写翻个字出嚟，我写翻个名俾佢哋，我觉得佢真系唔会可以顺心顺意咧， 冇所谓，冇所谓，咁问下你哋两个啦，嗱，今日就嚟到大年 初三啦，写翻个字， 年初一、年初二，大家做咗啲乜嘢先？我年初一行咗个大运啊，因为 我边度行啊？你讲先啦， 兜路啊！ 我唔係有兜有行錯路都有兜過路嘅，跟住永遠呢啲農曆新年就會講我唔緊要，咁咪當行過大運咯咁樣。我年初一咧就去大埔同阿永安同阿碧蓮啊講個恭喜發財咁樣啊嘛，跟住咧就即係你知道咧，平時都係會去其他啲爸爸嗰邊啲屋企人度嘅。不過咧今年大家都真係小心咗，譬如我伯娘咧就話咧，哎我有啲感冒啊，不如你哋唔好嚟啦，費事咧傳嚟傳去。我覺得呢一個咧都真係要學嘅，因為好多時候咧有啲長者咧。 都會喺度諗咧，哎呀，唔係就唔好意頭啊嘛，年年嘅習慣都咁樣初一見噶嘛，係咪先？ 係啊係啊， 但伯娘就唔緊要，佢就話遲啲見都冇問題嘅，遲啲先上嚟咁樣，搞到咧我哋一家人咧就入曬大埔，跟住唔知做乜，跟住我就突然之間諗起，橫掂都嚟到大埔，又唔使去第二度拜年，不如我哋去林村行個圈啦， 好 啊， 真 係 喎，去咗嗰度喎， 跟住咧就兩架車啦，就 有開啊，係咯， 佢有開嘅，跟住就兩架車就去咗嗰邊咁樣啦，啊嗰、那個感覺都幾好啊，仲俾我誤打誤撞咧，見到佢哋咧去到嗰、那個去到就係佢哋嗰個廟宇嗰度啊，跟住咧就有喺廟宇嗰度咧，佢哋就發現咗咧有舞獅啊， 哦， 係啦，有舞獅， 仲有得去咩舞獅嗰個？ 仲有啊而家， 哦佢有啊，嗰日有舞獅啊，跟住咧我仲唔好意思地咧，啱啱我入咗去添香油，跟住咧原來佢哋嗰啲儀式係只舞獅咧要向住個廟宇喺個門口度就拜三下嘅。 做咩你阻住人哋啊？ 我啱啱就企咗喺前面啦，而家嗰只舞獅咧就拜 咗 我三下，你知唔知啊？ 哎呀，你受唔起喎，你要還禮嘅喎。 我知，我即刻我又講唔好意思嘅，我 sorry 唔好意思，我已經要去邊啊？ 係啊，你要起碼還翻三棵青菜俾佢啦。 大利是人家我不知道 還有我跟我旁邊的兩個全部人望著我們兩個，我們兩個又不認識了，那隻舞獅在這裡拜我們，那我們怎麼辦呢？跟著就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好蠢好蠢， 都尷尬尷尬， 但都得意無端端 開心啊，還有呢因為未要你們之前拍了我們二台那個賀年廳都是林村的嘛，你們有沒有丟到那個橙那個心願上樹， 拋個寶碟上去， 你們拋了幾次才成功？ 我第一次不中的，仲擊落咗人哋一個寶碟落嚟，不過只不過我後來我即刻明白， 自己掟唔到係女街坊。 唔係唔係，我哋即係要好口啲啊嘛，即刻就話咧，冇等佢唔好咁落咁離地落翻地落翻地，跟住再嚟過再嚟過。 哦，咁你一陣間幫我諗下， 我第二次中咗啦， 第二次中咗阿田你咧， 我冇掟到嘅，我係支持佢哋掟嘅。 係啊，佢知道自己隻手抬唔起啊真係。 我咧都應該都破紀錄㗎啦， 十次。 我谂我掉咗廿次都， 廿次哦， 系啦， 唔系我系发力，即系真系跟高度，有加嘢系咪？ 冇嘢，冇嘢。 喂，年初三啊，系咪要赤口嗌交啊？桂花田啊， 咁唔嗌交就唔赤口噶啦， 系喎系喎，掉咗廿次啊，全部人都望住我啊，劲尴尬啊！ 掉咗廿次咪啱咯？ 咩啊？ 十全十美啊！ 哎呀，多谢你， 系咪啊？你而家你齐晒啦，你 我就靠你哋帮我解围噶啦，因为咧，我觉得我自己太贪心，咪有张纸咧，你可以 写好多嘢， 佢好似点心纸咁样咧，有好多愿望喺晒度噶， 咁你剔咗几多？ 全部剔晒咯，行业进步我都剔埋啊， 啱 啦，都系咁求一求，太贪心， 一剔一次，咁你全部剔咁咪剔廿次咯， 所以我冇得一剔过啦，咁就 即系证明咗咧，你嗰啲愿望咧就比较份量十足， 系 啦，所以你就要咧就慢慢达成， 系啊，但都唔紧要，即系有一个咁样嘅经验咧，一家人咧就走咗去行个大运咧， 系啊，都好啊，开心啊，初一啊，个人 系啊，初二我上阿婆度咯，跟住都发咗啲新年财噶，好开心。 哎呀，边个咁咩啊？咁失策啊？ 唔系打麻雀，即系冚唪唥人围埋一齐嗰啲咧，开开心心嗰啲咯。 唔系我就初一咧就去咗即系拜年，又翻屋企啦。咁跟住咧有啲亲戚就过咗嚟附近一间酒楼啦。咁首先咧，边一个可以喺初一嗰度咧揾到酒楼嗰个位咧？ 哦， 真系值得一封大利是噶。 哦，唔系、哦，我初一都去咗酒楼食晚饭、哦，不过真系要订咯。 食晚饭，我食、啊、我食中午咯，系真系揾唔到位啊。 碧莲同永安一早留到位啊，不过我见到佢咧，哇，嗰条人龙问我阿爸阿妈攞利是嗰条人龙， 我哋咁话肯定利是， 敦道咁长啊。 如果唔系，点能够咁样尊贵客户攞到位先得噶？ 但我又觉得即系你成由成年头到年尾都咁照顾，互相照顾，咁发俾封利是仔咪开开心心咯。 但我跟住初二咧都冇再去玩啊，因为其实我已经病紧咧，大家唔使惊。首先我冇离过境嘅，系啦，咁同埋咧 接触啲离境嘅人啊， 同埋我闻得嘅啫，我冇唔得嘅啫，所以我最多系闻汗，我唔系冇汗。系啦，咁成日咧都要系啊，都要戴咗个口罩，咁所以年初二咧。我就冇去到親戚度拜年啦，已經 喺安在家中啊。 係啊，咁本來親戚都好大棚人咧，就去佢屋企。我懷疑真係有啲關係㗎，即係唔係就我病，係因為咧，你隔一日咧已經成個形勢又好似緊張咗啲咧，好、快地咧親戚都話：我哋初二都係算數啦，即係大家不如都係唔好。 係啊，即係佢哋都覺得大棚人唔好聚啦咁樣。 係啊，可能因為都多人即係咁樣話會麻煩啲咁樣。 哦，係啊。 咁今日咧，本來我都係約咗朋友即係去拜年㗎，但我琴晚。系啦，我老婆毅然同我讲话：，喂，你又病，佢又咳，两个细路又流鼻水。 哇！你哋真系唔好见人啊！ 系啊，跟住我哋讲啊，喂，真系唔好累街坊啊！跟住我就 你保护我你， 系 啊，我真系唯有同佢哋讲，喂，唔好意思啊，我虽然我见你哋又准备晒红酒啊，又准备晒咩火锅乜鬼嘢， 系 都系算啦， 系 啊， 真系唔好搞啲。 太多细路啦，你知细路玩嘅时候又唔会顾忌噶嘛， 戴口罩啊嗰样嘢咁样。 系啊，所以我唯有净系翻嚟广播算数咯。 不过呢两日咧，嗱，明明即系我哋头先咁样讲，大家都开开心心过新年啦，系咪？但系如果去到一啲大街嗰度咧，你哋觉唔觉得咧？即系始终好似个人流相对地少过往年嘅农历新年咧。嗱，我有呢个感觉嘅，因为咧我琴日咧就先去铜锣湾食咗个 lunch， 跟住先至去阿嫲度嘅，去阿婆度嘅。哇，初系阿嫲走咗噶啦， 我有 婆 度 心挂念佢啫， 好挂住阿嫲，系啊系啊，同埋去彭金色嘅牙咁样， 几新攞把正， 几劲啊真系啊！但系咧喺呢个铜锣湾咧，你见到嗰个气氛咧，唔知系好多人外游咗啊，定系大家咧都会有个感觉就系、是、啊，如果嗰、那个啊肺炎嘅情况好似比较严重，大家有啲担心，就年都唔拜。总之见到咧，即系比往年咧好似冷清咗咁啊！街道上面， 我商场见到都仲 OK 嘅， 都仲 OK 系嘛？ 都仲 OK 嘅咁样。 但我见到喺条街就好多车咯，咁、哦、即系有多车，即系啲人出 外拍啊嘛， 出咗嚟啦，出咗嚟，不过去咗人哋，即系去咗屋企嗰度啊嘛。 系系 咁，所以其实因为我望住即系嗰个农场都好热闹嘅，日日都系啦，所以由年廿几去到琴日都系好热闹，有塞车嘅情况添。 系啊， 咁但不可能即系个个都系去晒屋企啊， 可能 系公共地方咧，咁所以就我覺得係熱鬧嘅都有。 嗱、啊，咁咪好咯，咁咪好 啊！我琴日都聚咗，因為每逢年初二咧，我哋咧都一陳氏一家咧都會聚幾廿人咧聚埋喺我姑姐屋企咧，咁我哋都我哋。因为都一年一次啊，即系咧好难去咁样聚法咧，同埋即系姑姐已经准备晒啲嘢食咧，所以咧我哋一行咧就讲紧即系过五十人以上咧喺埋间屋度，系啊，好开心。 有冇戴口罩啊？ 个个都有，不过食饭嗰时冇咯。 出年叫你姑姐收入场费啦，我都叫我婆收入场费啊！出年咁多人， 我琴日见到有张相，话大家打牌嘅时候咧戴头盔咯。 哦， 戴头盔，我见到。 咁 唔係啊，即係話 戴， 即係佢搞笑咁樣，佢話咧睇法最安全嘅做法咧，又要打牌，又、要聚埋，佢話全部戴咗嗰啲電單車頭盔咁樣咧，係啊，嗱，正所謂咩？真 係 又要威又要戴頭盔，都係希望大家身體健康，保重保重啊！ 更好啦！ 好啦，数下手指，你估呢一只 Twins 嘅你最红系已经几耐开始唱咧？ 哇，我谂 应该唱咗十几年啦， 有一个鼠年啦，点样都有。 我谂都差唔多有啦，真系你最红啦吓。咁但系咧，今个新年咧，你最红耶！阿宇终于帮我攞到啲人质翻嚟啦。 好耶！我 呢 个 真系一定要俾先噶，因为呢个好得意噶。 系啊，你同我讲，你赐俾我噶嘛，系咪？ 耶！先系早早嘅。 啊，好多谢你要我咩？ 朕的赏赐。 多谢你啊， 费哥长大，费哥长大。 多谢晒，多谢晒。你喺台湾特登买噶嘛？ 系啊，嗱，乐永永都系啊。 多谢你啊！ 我特登拣呢个利是封几有型啊！ 同埋你拣俾我个利是封，除咗写住朕的赏赐之外，有埋英文嘅喎， 系咩系咩？ 我要睇清楚英文写咩啊？ 哦，见到系啊， 系啊，但呢个又同朕的赏赐冇关系嘅喎， 压埋稳噶。佢话 Money is power, Happy New Year。系啊，好靓啊，我觉得呢个。 我翻去教我隔篱嗰个。 我呢个系喺上次台湾官选完之后咧。就去咗，原來都好出名喎！台灣嗰條迪化街啊，就專門落嚟辦年貨嘅咧。咁我都係第一次去，我老婆帶我行嘅時候咧，我就話：哇，咁多嘢！同埋咧，佢哋嗰啲利是封咧，其實相對啲款式咧係得意過香港好多噶。 啊，係咪啊？即係嗰啲字啊，即係嗰啲即係嗰度外用啦。 因為香港啲利是封我哋都正路傳統啲嘅，最多以前咪試過啲咩財色兼收嗰啲嘢。 而家多咗好多嗰啲， 其實今年都幾多 咗㗎。 今年我去睇，同埋今年咧，就算唔同公司嗰啲咧，我攞到咧，我都覺得幾靚。 點解你去咗人哋唔同公司要攞人哋？ 可能做嘢咧。 即係你意思話嗰啲利是封？ 係啊，啲利是封我幾 靚。喺 度望下望下，呢個都幾靚。 呢個係普通嗰啲商場嗰啲派啫嘛。 唔係，但係呢個可樂樽咁樣好正喎，好正 喎。有關係佢哋聯成㗎。 係啊係啊，我見到台灣咧，佢特別在咧就係佢會分門別類啊，即係話如果嗰日咧我介紹日本嘅神社咧。就話你每個部位都會保佑你咧，佢嗰個利是封咧，我誇張到咧係寫住 保你咩即係 保你五十個身體唔同嘅內臟啊嘛， 唔係啊唔係啊，其中一款咧係你一定唔會撈亂咧，咦阿田俾我定阿祖俾我嘅咧，佢係會分到可以寫住咩咧，女婿的血汗錢。女兒的嫁妆，或者话咧打工仔的血汗钱， 啱数啊！呢个好似写圣诞生日卡咁样 啫嘛，好好笑 啊！做埋 daughter， 做埋 boyfriend， 系啊，有啲又写住话咩老细的恩赐啊，诸如此类咧，即系当然系搞个 get 啦。譬如你话如果彭爷要俾利是我哋嘅，哇！咁咪全部都系咯，老细的恩赐啊嗰啲咧，哇！你收到就 我哋有老细的恩赐喺我台面， 有啊，记住嗰封啊， 系啊系啊，嗱，但系利是封都利是封都唔够嗰样红啊嘛，所以我哋咪讲过咧，究竟口罩抢成点咧？系啦，各个行情咧，而家就实体店嗰啲咧。全部都炒嘅，幾乎全部都炒價嚟嘅。 係咁啊，網店就 OK 啊。 網店真係係啊，嗱，因為咧， 但冇人送貨啫，可能 年初一咧就有一個日本嗰個城市咧， 係啊係啊係啊， 係啦，就有49.9個 良心價， 係啦，同阿成哥網上面嗰間屈臣氏咧，係 啊係啊 類似嘅。哇！我見到嗰啲報道啊，大排長龍啊， 有啊！我就嗰次咧，終於去咗阿田介紹咧，話泰國嗰個咧， 係點啊？ 我係咁啱見到有咯， 有啊有啊！ 佢哇！佢直情咧仲有最後五盒定六盒到咧。N95 喎， 哦係啊， 佢仲要賣良心價喎，198蚊啫，真係賣。 我見到有好多嘅朋友，包括我自己，其實我頭先咪話我得翻一個禮拜存貨，但我唔係好驚嘅，因為我隔離嗰個飛啊嘛，去飛泰國啊嘛，我諗住佢一個 係係係係係啱啊， 即係又冇賣曬人哋，因為人哋嗰邊都有一啲嘅 case 出現咗啦， 係 咪？咁我哋都可以要嘅，即係如果要嘅，即係自己圍內啊，我幫幫手啦。 原來咧嗱，而家咧我哋可以 update 下咧世界各地咧口罩嘅情況咧，我有啲 friend 咧就話。佢去台灣特登想買啦，但係講緊而家喎，佢話咧已經有限購令啦，即係佢有啲咧話每人限買一盒咁樣啦。咁日本都仲未有， 咁都合理啊！即係大家攞嚟自用啊！你買太多嘅話咧，你自己就堆曬喺度，人哋冇嘅好慘 啊 嘛。 唔係啊，因為唔係其實都唔係自己堆曬喺度，係其實好多朋友係託嗰啲朋友買翻嚟 啊。即係我你知唔知咧？喺攞呢個口罩嘅過程裏邊咧，我突然間有啲領會到咧， 即係叫攞啲口罩翻嚟。 即係你周圍翻啲口罩，譬如話你去泰國啊、日本啊。而家韓國啲人都去搶噶嘛，台灣，我突然間領悟到咧，就係當日啲同胞咧搶奶粉嗰種情況咯。即係我諗你搶嘅時候咧，嗱固然有啲好似阿祖嗰種咧，就會好好心咧，我就話喂唔好攞曬啊，人哋都要用噶。但有啲咧就話喂咁我唔係叫攞曬啊，譬如我攞五盒，算唔算攞曬啊？咁佢算唔算過分咧？嗱，但係可能你攞五盒，我攞五盒，我哋三個就攞咗15盒噶咯。係 啊， 係啊，嗱好勁啦。跟住第二咧，原來佢話咧有一啲係好古怪嘅措施咧。 俾你理解一下佢点解会发生。有啲人咧就去亚马逊嗰度订， 系啊， 佢唔送嚟香港。 哦，点解啊？ 点解咧？ 哦，系咪因为之前咧社会运动有人戴口罩，所以去禁运之类 的？系啊， 因为我明啊，唉、哎， 真系、啊， 我排紧个戏啊，做道具啊，即系咁啱佢要买遮，咁佢哋就啲同事就喺阿陶佬度揾啦。遮嗰啲全部都唔混落， 就 係 咁 嘅。黑白色恤衫都唔得噶，或者 T 恤都 黑白色都唔得。 係啊， 黑白色點解？ 因為之前我諗住同阿樂樂去整件波衫啊，嗰、那個整波衫嗰個人佢話而家要好要啦，你冇遲啲冇啊，黑白色 T 恤都冇啊。 嗱，真係 係啊，唔送 即係唔係話要翻舊帳，而係咧當大家想買口罩咧，係衣用口罩嘅時候咧，点解佢唔送嘅？佢话香港地址唔送，佢话搞到咧有啲人咧就要一系就攞集运地址，一系咧就话咧就要攞当地咧，可能如果你咁啱当地有人嘅， 系 你就去咗佢嗰度先咯。咁然后佢 收 完货之后咧，叫佢唯有你俾翻空邮费咩到咧，佢再运过嚟咯。 嗱，但 系即系原来搞到咁噶， 好惨呢啲好惨啦，咩都唔送。但我哋一定要做定个节目预告， 我哋有嘢送， 因为我哋有嘢送，唔系口罩， 唔系口罩，唔系口罩，讲明先，真系好大件事。 大年初三啊嘛，一阵间咧，我哋十一点半之后啊。我哋会有游戏同大家玩嘅，咁大家打电话嚟，我哋会送礼物俾大家。 系啊，初三赤口咧，我哋三个都会加埋把口嘅。风吹快活人，一阵间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宣布，凌晨开始，除了香港居民之外，所有湖北省居民以及过去14日内去过湖北省的人士，不准入境本港，直至另行通知。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的时候说，湖北省是最主要的疫区，禁止湖北居民入境本港是第一步。政府今日会再开会讨论更全面的措施，亦都会密切监测有没有其他省市成为疫区。内地居民身份证可以识别有关人士是否湖北居民，但是被问到怎样能够识别对方在过去14日曾经去过湖北，陈肇始呼吁入境人士要如实申报，亦都会有罚则。对于外界要求全面封关，陈肇始质疑禁止所有内地居民进出香港是否可行，以及是否能够达到最佳成效。明爱医院急症室一个男厕凌晨大约两点半发生爆炸，没人受伤，暂时未有人被捕。急症室一度维持有限度服务，清晨已经恢复正常服务。警方说那个男厕当时有两下爆炸声，并且冒出大量白烟和轻微火光，当值警务人员赶到将火扑灭，发现一个大约10厘米阔、15厘米高、已经碎裂的玻璃樽，入面有电线和电芯，怀疑是自制炸弹。警方说厕所大约两尺乘两尺的范围遭到破坏，部分瓷砖碎裂，当时有大约20人轮候门诊，他们一度要疏散。爆炸品处理科初步相信是粉状爆炸品，爆炸强度不算大。美国 NBA 球星高比拜仁乘坐私人直升机坠毁身亡，终年41岁，同行包括高比13岁的女儿吉安娜、基斯在内的8人全部遇难。曾经同高比在洛杉矶湖人拍档的奥尼尔在社交网站表示哀悼，说没有任何说话可以表达自己的痛苦和悲伤，形容失去高比等于失去自己的兄弟拍档一样。NBA 球星米高佐敦在社交网站 Twitter 对事件感到震惊，形容高比好像自己的弟弟，亦都是激烈的竞争对手，赞扬高比是 NBA 史上最伟大和最具创造力的球员。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据报在当地星期日晚上遭到火箭炮袭击，未有造成死伤。伊拉克联合行动指挥部发表声明，确认有5枚火箭炮击中位于首都巴格达的6区，但是未有透露更多细节。总理迈克迪在社交网站谴责袭击。 中東局勢自今個月初起持續不穩，美國駐伊拉克大使館附近先後至少兩次遭遇火箭炮襲擊，都是未有造成大使館的人員死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天气寒冷，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寒冷，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以及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是13度，相对湿度 6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烂泥都可以糊上壁嘅。以色列一位女工程师发明咗一种崭新嘅建筑材料，就系用灰烬做砖头，帮助重建被战火破坏嘅加沙地带。 电视节目《型男型女》今集飞到地中海东岸，带你从一个你好少睇到嘅角度，深入探究以色列、黎巴嫩同塞浦路斯。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晨光第一线在农历新年想大旺本地小商户可以怎做啊？ 你是彭爷爷来的嘛，怎解决啊？ 当然出动晨光拜年团啦。 大年初三运财到车公庙，个个当主赚到笑。 年初四贺新禧到绿色经济圈打气。 初三初四吉时朝早六至十。 彭仔、阿欧、小白、芭比， 晨光第一线，晨光拜年团。 桂花甜池，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风头火势好唔惯啊，系。噔噔噔噔噔噔噔，系啊！恭祝我哋呢个拍档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希望佢仔仔女啊，仔啦吓，食两个仔都听教听话。太太啊，哇，爱你爱到一千万年。我哋有请，系啊，一家大细都要祝福佢嘅曾志豪。 多谢多谢，系啊，虽然嚟到初三咧，俾人哋话系赤口，但系咧，我哋真系百无禁忌嘅，同埋我哋最紧要系咩咧？真系话俾你听，个口咧真系要小心啲嘅，要管好佢嘅。如果唔系咧，呢一轮啊，真系祸从口入噶。唉，其实呢应该喺新年期间咧，就全部都系讲一啲咧，即系吉祥啊、欢欣嘅新闻嘅。不过咧，今日我谂一起身咧，对于好多篮球迷嚟讲咧，简直系收到个噩耗啊！我头先喺揸紧车嘅时候咧，习惯性地一有灯位停低咧，就瞄一瞄手机有咩信息。唉，呢一瞄之下，我话俾你听，争啲真系踩唔到油门，因为见到个信息竟然系话 NBA 传奇球星 Kobe Bryant 话佢飞机意外失事身亡。嗱，真系第一次睇到嘅时候咧，你会觉得唔系身亡系嘛？你话佢遇到飞机意外，我接受啊，但系你会好觉得咧，唔会嘅，佢会大步揽过系嘛？系咪假新闻啊？不过点解啲人会喺即系新年流流嘅时候做呢啲嘢啊？同埋美国媒体点解都会做咧？后来真系冇办法，一打开个消息一睇咧，竟然系确实嘅。咁因为 Kobe Bryant 咧，佢都经常有一架私人直升机咧，就去即系出去工作啊，或者去唔同嘅比赛场地之间咧。 而上帝嘅嗰種開玩笑咧，竟然係唔單止 Kobe Bryant 自己啦，仲要佢其中一個女咧，都係同埋佢喺飛機度，咁啊一齊失事咗，咁啊佢哋就已經結束咗佢哋嘅生命。哇！呢、這個噩耗咧，真係冇辦法接受，因為佢一嚟啦，佢啱啱退役呢幾年啦，二嚟咧佢仲要啱啱咧，你知唔知啊？即係對籃球迷嚟講就會熟悉嘅一啲事情咧，就係啱啱佢嘅歷史總得分咧。就比即系另一位嘅球星咧，勒邦詹士咧就叫做超越咗。咁但系咧，对于佢哋喺篮球界运动场嚟讲咧，佢哋唔单止唔会介意，佢哋仲会互相祝贺咧，因为觉得有其他人咧继承到自己嘅成就。咁所以咧，可能你喺琴日你仲睇到个消息咧，都系话啊，高比佢发文咧就恭喜勒邦詹士咧就超越咗自己喺历史上面嘅一个得分排行嘅地位咁样。仲系洋溢紧呢一种咧，即系话世代交替接棒嘅呢一种嘅传承。估唔到你一日之后，你睇到嘅就系、是、哦，佢之前就话 Kobe 嗰、那个即系得分咧就变咗历史啦，因为人哋超过咗佢。点知而家直接变成咗好似高比呢段传奇咧就变成咗一段历史。哇，真系难以接受。咁你见到咧网上面 NBA 嗰啲球星圈里边咧。佢哋亦都係即係點樣唯有用行動嚟向即係呢一位嘅球星表示嗰個叫做敬意咧。咁啊，因為 Kobe 咧，佢生前有兩個 number 就係佢個球衣嘅 number 嚟嘅，一個就係8號，一個就係24號。咁所以有啲球隊咧，佢哋喺比賽嘅時候咧，故意8秒嘅時候為例啦，有一個就24秒嘅時候為例啦，就等即係嗰個計時格咧停喺呢兩個數字度咧，就吹停咗佢。唉，不過因為佢自己嘅人生竟然就喺呢一刻，亦都定格咗喺度。好多篮球迷咧，如果难以释怀咧，或者好尊敬咧，可能就系佢曾经咧提倡呢一个咧就系曼巴精神啊。因为佢话自己嘅外号系黑曼巴咧，一条即系蛇，咁啊系好刻苦啦，永不放弃啦。但系原来真系好脆弱嘅，原来喺上天面前咧，曼巴精神佢都会系敌唔过咧呢个意外。咁我谂讲到呢一刻咧。你唯有第一你接受咗呢上天太喜爱佢啦带咗佢上去打篮球。第二呢你唯有接受就係、是、呢、這个曼巴精神呢就唔係佢自己啦可能係传授俾所有鍾意佢又或者欣赏佢球技嘅所有球迷又或者係所有喜欢不停要斗志要向前行嘅人。唯有喺年初三嘅日子我哋收到呢个讯息我哋亦都唯有将佢个曼巴精神寄托在自己的道路上面唉一路好走了告比拜仁风头火势年初三的时候呢听到他刚才咬晒口这样不是因为搬不到口罩而是他检讨他昨天为什么会输这么多的呢不过我想他不介意的输几多都不紧要因为什么最紧要是朋友亲人聚会大家感情多嘛我哋有请黄耀祖。 是啊新年嘅时候呢其实最紧要呢就一家人齐齐整整开开心心其他嘢咩都冇计啦。这个嘅农历新年呢我諗呢大家都过咗个不一样嘅新年啦因为呢真係要戴住口罩去拜年啦而且大家都已经好似係習慣咗咦戴口罩係重要㗎喎。喺我早上上面你都发生咗一件事因为啱啱呢几日呢就有外国嚟嘅亲戚呢就真係外国人嚟嘅咁就嚟到香港啊就体验下本身就諗住体验下农历新年嘅。咁点知呢即係嗰个气氛就不如所有嘢都不如我哋嘅想象啦咁样。喺中间呢我都同佢有一个少少嘅拗撬但我觉得呢个拗撬唔知大家会唔会都有经历过呢就因为呢当我哋出街嘅时候呢我就呢即係将口罩递俾佢哋就叫佢哋你哋都要戴口罩啊咁样。跟住其实佢哋系几抗拒嘅即係佢哋抗拒嘅原因佢就会话其实我都有留意到新闻不过世卫都唔系话最严重啊其实系咪真系要咁紧张啊系啊香港好似呢都有一啲嘅嘅 case 呢就系确诊咗啦咁但系咪真系要咁重要啊咁样。开头呢我即刻零秒火咗㗎即係阿田同豪仔一定明㗎啦我係零秒就火嗰啲人嚟㗎嘛係咪先。有冇搞错啊咁基本嘅卫生常识你都唔去做咁样。即係虽然而家嗰啲乜嘢咩专家讲员啊琴晚啊都喺佢个 Facebook 度道歉啦话其实大家要戴口罩啦咁样係咪先。但后面我就諗啦如果我要解决问题嘅话呢我应该要用一个乜嘢嘅方法解说到俾佢哋听呢最后咩呢 我決定由2003年講起，即係我話可能有啲情況咧，你未必明白。我哋香港嘅呢一代嘅朋友，當年咧真係會見證住就係、是，誒唔知咩事啊，誒有沙士喎，咩叫沙士咧？跟住你見到咧，開始就會匯報我哋香港入邊每一個唔同嘅區裏面，每一日有幾多個疑似嘅個案，有幾多個確診嘅個案。跟住你会见到开始有医护人员啊，因为尽忠职守啊，所以咧就甚至奉献咗佢哋嘅生命，几千人受感染，299人死亡。我话呢个就系我哋当年经历过嘅嘢，其实到而家依然历历在目嘅。咁我会话，如果只系做一个咁基本嘅动作，戴一个口罩，勤啲洗手，就可以保障到自己同埋你自己身边嘅认识嘅人啊嘅安全嘅话。我话其实我谂唔到有点解有原因唔做嘅。举呢个例子咧，系其实真系喺我自己身边有一啲嘅朋友啦，佢哋都会话：，哎，我点都唔识得去劝服啊！就是、一啲长者啊，可能就是一啲公公婆婆，佢哋依然会觉得唔使啦，人哋带咗就得噶啦嘛。诶、哎，唔使啦，边有咁好彩会惹到我啊？咁样唔使啦，政府都做紧好多措施啦，你睇唔到咩？其实真系仲有人咁样谂噶，譬如今朝啦，我搭地铁翻嚟嗰阵时咧，我都系见到咧有少部分嘅人，真系好少部分啦，已经喺公共交通工具上面咧，依然系选择唔戴口罩。但好多时咧，佢哋都系一啲相对地年长一啲嘅朋友嚟嘅。啊，我自己都会谂噶，会唔会系佢哋买唔到口罩，所以唔戴啊？又或者譬如见到一啲咧，佢哋就未必系讲广东话嘅朋友啦。所以我会话，如果下次啊，即系大家遇到啲咁样嘅情况，尤其是如果系你哋自己嘅屋企人。点样去说服佢哋嘅话，平心静气，将呢个道理同佢分享。喺我个例子咧，我嗰两个外国嘅朋友，佢哋就觉得啱，我哋应该要对自己负责，我哋要对我身边嘅人负责。所以呢一个口罩可以话系我哋农历新年买一送一啊！除咗你要戴贺礼之外，要派利是之外，仲要戴口罩啊！记住啊！风头火晒，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恭喜发财！佢啊，今日着到真系成个利是封咁样啊，红波波咁。但系农历新年应该系咁噶嘛？你今年啊派利是嗰个伤亡严唔严重啊？桂花田， 学你话斋开心事嚟噶嘛？哎呀，点会系伤亡咧？冇呢个字嘅，冇呢个字嘅。哎呀，我输出几多？ 鬼仔又乱讲嘢， 咪就系咯， 低品之后又嚟伤亡，真系 咯，系啊，真系嚟晒。 捐献唔好啲咩？你真系， 系咯， 系长嘴长嘴。 系啊，派嗰个又开心，收个又开心，少少利是，希望大家咧都系一个意头嘢啫，系咪？啊，嗱，今年鼠年，祝大家咧身体健康，新年快乐。嗱，十二生肖，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系啦。嗱，其实咧，大家都知啊，但系有几个生肖年咧，都系咧有呢啲新闻咧，都提醒大家，喂啊，唔好因为迎接嗰一年。而走去养嗰啲动物仔啊，譬如兔年啦、啊、狗年啦、啊，都会系咁嘅。今年鼠年，吓养老鼠唔系老鼠要赶走，但系都仲有啲好可爱嘅天竺鼠啦、啊、仓鼠咁啊，系可以养噶嘛，系可以养啊。但系系咪冇心理准备之下走去养呢？啊，定系为咗哎呀今年鼠年，你咪梗系养翻只仓鼠、天竺鼠啦、啊、咁。哎呀，阴公猪，爱协就话啦。哎呀，其实过去咧，佢话仓鼠被弃养嘅数目咧，其实都多得好紧要噶。佢话单系旧年咧拯救呢个仓鼠咧，佢话曾经喺垃圾房啊救咗60多只，唔同年纪嘅、唔同性别嘅仓鼠都有啊。仲话点解可以咁唔负责任，同埋咁唔尊重生命？咁啊，至于天竺鼠同埋嗰个叫做毛丝鼠都有、啊。咁啊咩嚟嘅？即系好似只龙猫嗰个咧，咁啊佢话都有唔少个，都有几十只噶。咁佢哋就话啦，弃养原因佢话唔关钱事啊，系咩？点解唔关钱事？佢话因为一只咧龙猫咧，佢话嗰只叫做毛丝鼠咧，佢话都成几千蚊一只噶。所以咁你谂下，佢哋系咪因为钱嘅问题咧？应该都唔会系咯。咁但系佢就话啦，应该咧系贪新鲜。买咗翻嚟，哎呀，好得意啊，得意啊！咁但系玩耐咗嘅时候就生厌，系啦，都系咁啫。咁于是就弃养。咁啊，发言人就话啦，主人咧，佢话极冇责任心啊。佢话咁就算咁仓鼠又点啊？佢因为仓鼠 繁殖力太强劲啦，系啦，生得太快又太多啦，所以咧根本咧就照顾唔到，同埋嗰个支出都真系几大，因为仓鼠相对地平嘅，啊，因为佢多啊嘛，系咪啊？多多咪平咯，咁所以你容易去买到佢啲嘢，但系多到咁嘅时候真系搞唔掂，于是乎就送到去外协啦。佢话咧希望今年咧唔再收到咁多呢啲弃养呢啲仓鼠啊、天竺鼠啊、毛丝鼠嗰啲嘅情况，希望大家咧真系谂一谂清楚，停一停，谂一谂，因为佢都系一个动物。佢都系一个生命，都系要尊重同埋唔可以弃养，养佢要养一世嘅。希望大家今年嚟紧呢个鼠年，系啊，都系即系每一件事情做之前都要谂一谂，三思三思。 快活人今日有，就算戴咗口罩，一样挡不住的风情。曾志豪， 点解你 癫个风啫嘛？定咩啫？ 到你啦。好啊，阿风霜快活人今日有咧，着到红当当，我都觉得几喜庆嘅。又买啲贺礼都系红色嘅，因为我都几中意红色喜庆嘅嘢嘅桂花田。 仲有啊，我终于咧着咗嗰啲买咗嗰啲大褛咧，终于着到出街啦，好开心嘅黄耀祖啊！ 光速快活人， 系啊，讲下气温先啦。而家气温13度，相对湿度6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系啊，嗱，咁咧，虽然咧呢几日咧，我哋喺香港咧法例上系唔准放炮仗啦， 系， 但系我哋就有啲咧其他唔同嘅 爆炸声咧，就喺条街度出现过嘅。 例如咧， 系啊， 我即系夜晚黑旺角嗰啲啊， 系啦，旺角嗰啲咯。 我想话我初一咧去咗围村嗰度去探一个 auntie 喎，咁佢真系因为围村啦、啊， 都唔得噶，理论上 系都唔得嘅，我都冇睇到嘅，因为我见到地下咧，即系好多嗰啲即系烧完麻雀嗰啲诶 残余物 资，残余物资见到咯。 系啊， 我话都几犀利下噶，咁即系话爆到。 我估咧，即系就算即嗱，大家知呢样系错嘅，唔应该咁做，有危险又性啊。 冇话边个有得额外嘅，不过我真系见到啫。 但系其实你哋即系如果你哋有留意一下喺，如果你住喺新界北边嗰边咧，譬如元朗啊，即系之类嗰啲村咧、啊，其实每一年咧，年三十晚到年初一咧，即系踏入十二点咧， 不离不离不离 就嚟噶啦， 系啊系啊， 唔知边度嚟嘅，其实真系，唉， 冇啊， 俾噶嘛， 我自己变出嚟咧，但我就话呢几日咧就又多咗好多咧。不同的聲音旺角又有響過啦，琴日又琴日粉嶺都有響過啦。嗱，唔係話喂，唔係呢個時候過年仲要講啲掃興嘢啊！嗱，旺角嗰單你唔講都仲可以，但係琴日粉嶺嗰單咧，因為佢真係都涉及咧，就係而家究竟即係我哋成個過完年之後咧，咁嗰個防疫措施會點樣過嘅一個好重要嘅事嚟噶嘛？咁我都知道點解會喺粉嶺度咧，因為同埋佢有啲好笑喎。佢話喺粉嶺嘅輝明村咧，因為就話會俾人哋徵用咧，作為呢一個可能係臨時嘅，即係檢查啊，或者係叫安頓嗰啲咧，叫做受感染人士， 咁啊嚟嘅中心， 隔離嘅中心， 即係宣布計劃改裝未入伙嘅嚇，係 啦，佢就話 輝明村 可能係隔離營啦，又或者俾醫護人員住宿啦咁樣，咁但係總之咧，你可以話都一定係同呢一個疫情有關嘅啦。嗱，唔係話佢一定錯，唔係話佢一定錯，只不過咧，當佢做咗出嚟嘅時候咧。咁又冇同隔離啲居民講，因為咧呢棟院呢棟屋苑雖然未入伙咧，但係周圍咧有幼稚園啦、啊，有學校啦、啊，有其他屋村啦、 啊， 係啦，社區 村與村之間你知幾唔近噶啦，係咪？ 佢又唔係嗰啲麥理浩夫人嗰啲 friend 咧， 因為佢話咧同隔離村咧嗰、那個、那個距離咧即係三十秒嘅路程， 係 啦，係啦，咁咧嗱，於是乎咧，琴日好快地咧。就話有佢哋嗰啲居民咧出嚟即係 附近居民 抗議啦，喺嗰度未有人住噶嘛，就抗議啦。咁加埋堵路啦，嗱、本來好熟嘅呢個套路咧，因為話又堵路啊咁樣。咁、但係今次咧， 佢 哋 都係為咗自己嗰條村啊嘛，係咪先？我都係村民。 係啦，之前堵路都係類似咁樣。佢多咗句就寫住話，今次係不分黃藍喎。係啦，點解咧？因為佢話有一啲愛國政黨嘅。嗰啲叫做助理啊，議員助理嗰啲咧，都有份一齊咧上去協調啊、堵路，跟住大家就話。系 呢、 哦 這个时候真乜嘢都唔好讲低啦， 就可以摆低啦。 真系啊！ 之前讲咗咁多咁多个月，系啦、 啊， 成日都话喂，黄蓝是政见，黑白是良知，但原来咧而家有第三句、 啊， 防疫是常识咯。 我都听到呢、這个， 系啊，定系唔知卫生是常识定防疫是常识啦。 防疫同口罩我都有见过。 系啦系啦，咁嗱呢个。真係好明顯咧，就係話當嗰、那個即係有一個難題出現咗，又或者你覺得有啲唔公道嘅發生嘅時候咧、今次真係不分紅橙黃綠青藍紫咧，佢都會喂等等先得唔得？ 唔使分顏色。咩口罩是常識啊嘛， 係啊， 押韻噶，我記得 係。係啊，即係總之你就因為咧，而家大家驚緊咧，就係佢話喂，如果你真係接收咗啲病人喺度嘅話咧。咁你有冇顧及周圍嗰度有成50,000個人口？因為佢哋今日計過數，可能附近屋苑有好多人喺度噶嘛。咁如果你真係徵用咗嘅話，咁點算咧？仲要又唔出聲喎、啊？咁樣 係啊！我琴日咧睇到呢一單新聞嘅時候咧，當然啦，我都會睇咧嗰一個範圍啊，即係嘅居民啊，即係我都會覺得，如果講真，即係將心比己，我自己住喺嗰度嘅話咧、 啊， 我都會有一個問題啦。但令我諗起另外一個問題就係、是、嚇咁快啊，其他嗰啲未滿嘅、啊，你已經要穩定其他嘅地方嘅話，係咪代表住即係佢哋喺而家你知？佢哋得到嘅資料應該比我哋多噶嘛？當然佢話佢個透明度係 100% 噶啦，係咪？但係即係佢咁快已經諗到咁遠嘅話，我都會擔心個疫情嘅情況究竟會係點？係 啊，即係話度假村嗰啲都唔夠用啦。 係咪 你係要即係徵用一條新屋苑？ 新屋苑裡面都好多火，好多户。 係啊，但我懷疑咧，呢、這個都八九不離十噶啦。你話會比起沙士嗰陣時更多咧？咁因為嗰陣呢幾日你聽到啲專家都講啦，何柏良啊、袁國嗰啲都話咧，喂，真係規模可能會大過沙士， 因為佢有即係唔係好明顯嘅特徵，但係咧、你可能唔知就係嗰、那個，咁你真係冇得防。係 啊，同埋咧嗱，我成日都覺得咧有啲嘢你要即係參考一下噶嘛，譬如咧記唔記得咧幾個月前咧？ 广东茂名咧嗰条小村咧就有好激烈嘅即系警民冲突咧喺大陆嗰度，因为嗰阵时咧佢哋就同啲村民讲就话冇啊冇啊，我哋咧嗰度起个生态公园，咁点知咧临尾啲铲泥车嚟到就发觉唔系。是骨灰场火葬场嚟嘅。 啊记得啦记得啦 记得啦。咁跟住呢嗰啲居民就话我睬你都傻，即係唔係话咩好唔好意头嘅，而係喂生态公园变咗呢、這个你唔同我讲声喎。 係啊 咁于是乎。 何来生态啊真 係。係啦咁于是乎嗰次就即係爆出好大嘅即係。 係啊警民冲突。 冲突啦。 都冇话佢哋唔去反过咁听话。 好、哦、都反㗎喎。咁、 啊、都反 㗎。即係你话点解提返呢件事呢，咁你真係可以知道呢一个地方嗰啲居民呢佢真係可以唔係话政唔政见问题，但係出于自身利益呢、 嗯、 真係会好紧张，你唔能够你唔能够问都唔问佢㗎嘛，真係係咪， 虽然你话喂呢笪地政府㗎喎咁样呢啲 唔得㗎， 但你都唔係话你政府大晒，你都要尊重、 啊、 尊重㗎嘛，係咪先， 同埋以前都试过㗎啦， 咩我哋起骨灰坑啊都系十八区， 系啦冇错， 十八区嗰时都系有讲过、 都反晒台㗎，啲人话喂做咩要喺我后花园，即系呢个好著名嘅理论呢，就不要在我后花园嘛， 系 啊，咁你唔能够呢一句就话自私啊呢班人咁样讲唔出呢句㗎， 系啊。琴日仲有咧两个主题公园咧，佢哋都暂停开放，咁啊，但因为咧都真系要着重个疫情咧，都唔希望大家有危险啊，即系可以玩笑，可能咧不过公布就有啲人咧就话去到先知吓乜冇得玩。 咦？嗱，今日系咪继续有贺岁码噶？ 今日有贺岁码，但系佢都有个特别嘅措施啊，就系、是、咧只系得大约咧8000人咧可以入场。 哦，争咁远啊！ 即系入园即止。 仲有啊，投注站咧都系停止开放嘅，大家只要用嗰啲电话网上投注咁、 哦。 但系即系。我觉得我哋有份帮到手啊，即系我哋上次都话有冇搞错啊，咁样 揸马都冇咗， 十万人啊都可以聚集啊，旧年啊你今年你减一半都好多种，5万都危险啊， 系啊，所以咧我哋都系密切希望大家咧要小心，政府都要留神啊。 同行包括高比13岁嘅女儿吉安娜，机师在内嘅8人全部遇难。曾经同高比在洛杉矶湖人拍档的奥尼尔在社交网站表示哀悼，说没有任何说话可以表达自己的痛苦和悲伤，形容失去高比等于失去自己兄弟拍档一样。 NBA 球星米高佐敦在社交网站 Twitter 对事件感到震惊，形容高比好像自己的弟弟，亦都是激烈的竞争对手，赞扬高比是 NBA 史上最伟大和最具创造力的球员。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3372点，跌45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5，日元108.96，瑞士法郎0.971，澳元0.68，加元1.316，新西兰元0.657，人民币6.937，英镑对美元1.306，欧元对美元1.103。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581.2美元，卖出1581.76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华南带来寒冷的天气。天文台今朝早录得最低气温11.5度，是入冬以来的最低纪录。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天气寒冷，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寒冷，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以及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是13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我是 Mandy， 先同大家睇下隧道情况啦。而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畅顺，咁谂住去昂坪360嘅朋友亦都要留意，今日咧昂坪360缆车咧会喺今日起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就系、是、昂坪360缆车服务会由今日起暂停服务啦，直至另行通知。大埔林村许愿节方面，咁直到今晚嘅7点，介乎林村香牌楼至同埋林村香公所之间一段嘅林村香公所路会封闭，而且会划为行人专用区。今日沙田有赛马活动啦，九巴提供咗入场路线，868号线屯门市中心去沙田马场，亦都有三条嘅散场路线，就是848号线沙田马场去葵芳站， 868号线沙田马场去屯门市中心，还有872X号线沙田马场去大埔中心的。而沙田马场一带亦都有特别的交通安排和改道措施，揸车朋友请留意现场交通指示，小心驾驶。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街至宽聚，切勿忘形，做个负责任的驾驶者，饮了酒就不要揸车了。最后提提揸紧车的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阿仔，楼下有好多人聚集，仲有好多警察，你而家赶住去边啊？ 我去睇下发生咩事咯。 警察喺度執法，你唔好去趁热闹阻住佢哋做嘢啊！如果有咩误会，俾人拉咗，又或者整亲受伤，就唔值得。 我有个同学而家去咗嗰度，我都系打俾佢，叫佢快啲离开先。 小朋友心入面隐藏住啲乜嘢咧？ 细佬成日喊，真系好烦。 你好中意隔篱屋嗰只狗仔， 觉得爸爸妈妈真系好锡你。 呢啲想法全部都可能系你心中的小怪兽。 香港电台香港小童群益会合办 第46届全港儿童故事演讲比赛， 年度主题心中的小怪兽， 立即上 storytelling.bgca.org.hk/competition 报名参加， 截止日期2月14号。 今日风骚快活人有戴住个口罩影相，但系都仲识笑嘅曾志豪， 仲有喺度，我介绍你啦，不如啱啱戴紧一个新嘅口罩，因为其实戴住口罩做节目都几辛苦嘅。桂花田， 系啊系啊，多谢多谢。好啊，咁啊，依然咧喺揸住一大沓嘅信封，佢又收，唔系信封，利是封佢又收，但系佢亦都会派嘅。黄耀祖。 气温都系低，咚咚咚咚咚嘅吓，而家有1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就63%嘅。 但你劲、啊，你今日唔算着好多衫、 啊。系啊， 你边个、啊？ 因为我里边呢件系 、 又要再讲多次啦。哇，上次去到 冇、啊，又有好多听众嚟问你喺边度买噶。 去到芬兰滑雪啊，都系着呢件打底嘅啫，真系暖好紧，好暖啊，真系。 我有个叔都系啊，着件啲，我话哇，使唔使着件呢啲啊？咁样佢话冻噶嘛， 好犀利啊，真系。 喂，欢迎电话号码啦，好冇啊？1872388啊，咁啊，打电话嚟做咩咧？我哋一阵间咧喺人妻嘅时段咧有个新春版。因为新春版咧系分别我哋三个咧都有咧自己。 我哋可唔可以咁样讲嘅？人妻新春版之玩三 P 系啦， 三个 play 系咩啊 ？play 啊， 三个 play 嗱，应该系三个 play。 咩？我哋打机嗰啲 player one、player two 都系咁样噶。 或者三个 play 嘅意思咧，即系个剧本啊！我哋要三个剧本啊， 系啦系啦。咁 成三， 因为点解 三个 party 好冇？ 好啊，好啊，好啊， 即系所有都系三 P 三 P 版。 系啦，咁啊，打电嚟做咩咧？系啦，因为今日系赤口啊，初三，咁我哋咧就会摆一啲咧叫传统啊，初三或者初四、初五、初六或者之前嘅，总之新年一啲习俗咧嘅礼仪喺里边。咁只要你听住我哋嘅人妻剧里面咧，我哋咧啲答案喺晒里边噶。因为咧我哋会问翻你问题，咁答啱嘅朋友咧，我哋有一个咧风骚福袋咧送翻俾大家嘅。 冇问题，冇问题。 系啊，电话号码一， 我揾到个名啦。金鼠你问我答喜洋洋啊！ 我突然间发觉都系人妻留言信箱玩三 P 开心 之风骚金鼠你问我答喜洋洋， 好嘢！我哋集合咗咧影坛啦、歌坛啦、视坛啦三大巨星 先，边个系歌坛先？ 我咯， 好你依然系坚持啊嘛，你做鼠年都系咪？ 影都系我咯，我会负责影相咯， 视啦 都系我咯，我有近视咯，我系歌影视三妻 人啦， 系啦，犀利 啦！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但系真系咧要听住我哋嘅剧，跟住先答到啊！ 系啊，好难噶，嗰啲问题咧，嗰啲故事嘅内容咧，全部都系同新年有关嘅。 冇错冇错，可以话呕心沥血啊！ 新年习俗啊，我见我两位拍档咧， 哇，澎湃啊，真系 好似有咁勤力，我真系觉得有啲温欣慰啊，真系 欣慰咧嗱，有啲。 有啲活動咧就取消嘅，但有啲咧就照常營業嘅。除咗我哋之外咧。吹公求籤呢啲係照常營業噶嘛，係咪先？ 呢個其實大家成日即係我成日都會心驚膽跳嘅，即係點解要你幫我哋香港人投資籤？ 佢捱煙啊！係 啦，你投得唔好嘅話，又係你衰俾人哋話。 佢個 你投得好嘅話，到時唔係嘅話，都係佢俾人鬧。 所以咪等佢捱煙咯。 即係背脊都萬箭穿心嘅喎，其實都係咪？咁啊，琴日咧就係即係一年一度啊，都真係可以咁樣講啊。因為逢初二嗰陣時咧，即係咪鄉議會啊？ 系啊，香港嗰度咯， 系啦系啦，咁佢哋咧都会为香港咧就去到呢个车公道求支签嘅咁样。今年咧即系同大家谂嘅都唔争好远啦吓，因为大家其实见到初一初二系咁嘅话，求支签你应该好难会系上上签啦，系咪、 啊？你又元旦都已经系咁啦嗰阵时，不过都唔紧要嘅。但系今年个签文系点讲啊？ 系啊，今年咧就是、 中签嚟嘅，好似系。 起码唔系最 即系唔系下咯， 系咯，唔系最错咯，同埋最紧要就是。一见到嘅时候咧，哇！学识多咗中文字啊！ 系啊，哎、我哋读一次先啦。 好啊， 车公零签九十二中签。 嗯， 咁咧就句子系咁嘅。 呢啲你读啊，我会读错。 人生何在逞英豪，督撑天理人情只要公。 嗯， 天眼恢恢疏不漏，定然作福福来中啊，督。嘟碌嘟，撑撑撑撑，平不能平撑撑。 好，恭喜晒九十二号嘅中签啊！ 系啦，咁而且咧， 中签咪好咯， 最紧要系 灰灰嘅。 系啦，最紧要咧就系佢原来咧，佢会有一个典故咧，就每一支签咧都话寄托自某一个古人嘅历史故事嘅。 系系系。 咁喺啲签嗰度咧，亦都写住咗啦，佢有写住古人边位古人咧，就系、是、马谡大兵。 嗯 系啦， 马叔大兵啊， 系啦，马叔，咁呢个马叔咧都真系好出名嘅，因为《三国演义》里边咧，啲人成日都听住佢咧，都系挥泪斩马叔啦，即系好大吉利事嘅。佢冇乜好嘢嘅个名咧，一出场咧就系挥泪斩马叔，俾诸葛亮斩咗嗰个即系故事嚟嘅咁样。 系 啦，咁嗱呢支佢表面上系中签嚟嘅，但系咧唔知点解咧，大家就觉得唔系好大吉利事嘅呢支签。 系啊， 系啊，嗱，你见到啲人而家个解读咧，嗱，我哋先唔好讲马叔先啦、 哦，好， 就系、是、呢八个字，即系嗰四行咧，你觉得即系听落去似系警惕紧咩人咧？人生何在逞英豪？ 系啊，嗱，因为咧嗱，唔系我讲嘅，這個、呢个咧仲系一个咧都系叫做相对嚟讲咧亲政府嘅报章啦。佢都話揾到一個車公廟外面嘅解簽師傅咧，阿陳師傅就咁樣講喎。第一句佢就咁講，嗱佢咁講，我照讀㗎咋。佢話人生何在逞英豪，就表示特首樣樣唔做，但係就喺度逞英豪咯，搞到滿城風雨。嗱呢個係阿解簽師傅咁樣講喎。 佢咁講哇，好肯打肯批 一嚟就係咁樣掟落去啦，咁樣。咁所以咧，第二句咧就話天理人情只要公。 係。 咁阿陳師傅就咁。解说佢就话上天好公道嘅呢、这个就系嗰个意思啦，咁、 哦、 样、 那个公就系个公道， 系啦，公道嗰个意思即系有人就请英豪，跟住但系上天就好公道， 好公道。 第三句就讲到咧，天眼恢恢疏不漏，系啦，系咪啊？即系佢就话官员一个都走唔甩啊！师傅咁样讲啊，走唔甩即系，可能系讲紧即系， 都会唔会讲咧？我哋嗰啲监视器有啲天眼啊， 个个都好齐心嚟睇，一齐打呢个仗。 论功行赏，可能系赏赐嗰阵时，佢哋走唔甩，个个都有分。喂，我哋做出咁多嘢，系咪？ 系咯，系咯， 个个都有奖赏。 你话论功行赏，咁如果唔冇功嗰啲咧，系咪齐齐都？ 你咪要我答啊， 系咯，系啊，我答咯。 但系最紧要，我觉得第四句系重点，因为第四句咧就话。定然作福福来重，佢就话咧喺车公嘅庇护之下，阿师傅咁讲嘅，佢就话咧疫情咧将会喺三月度消失， 系系、 啊啊，即系听完呢一句嘅时候，个心都好似会唔会定啲啊？ 即系起码有个期限啊，嗬，叫做咁样。 三月啊，但系而家呢几日咧，啲疫症专家话咧最少五月噶，真系。 嗱，我呢度车公先，因为起码呢个好消息啊，喂， 唔系，我想啊车公啦， 佢讲新历三月定系农历？咧嚇，呢度寫農曆四月先有機會遊山田區。係 咪陳師傅啊？因為個個師傅講嘅嘢唔係 咯， 解簽啫嘛。 每個師傅都唔同嘅，真 係。咪呢個係陳師傅啊，係啊。 你又係陳師傅啊？ 第一份報紙又講話，哎呀，咁啊去到咧就可能去到農曆四月先有機會咧遊山田區。 我唔係同你同一個報紙嚟㗎，係 啊， 佢哋可能揾唔同師傅解簽㗎。 都唔緊要嘅，呢啲冇獨家村嘅。 係啊，但係即係總之九啊二簽係中簽，但係出嚟嘅效果就 誒嗱，譬如呢個同一份報導啦，已經揾咗另外一個師傅去解簽。 好大。 李師傅啊，咁知道啊？李師傅咧就話：啊，呢支籤咧就代表住啊，即係政府咧要多聽市民同埋專家嘅意見。 係 估計疫症咧要到下季先結束啊！唉、哎，初去大吉利是啊！ 冇啊，佢哋都寫住啦，家宅平平，因為佢有解籤噶嘛，家宅平平，作福家增，自身平安，婚姻成合咁樣。你淨係聽到第一句家宅平平，你都驚驚地啦。係 哦， 係啦。咁但係大家最特別嘅就係、是。佢個古人咧係嚟自呢一個馬叔帶兵咧，咁今日其實好多報紙或者你之前聽過呢個古仔咧， 我從來都冇聽過，第一次聽。 係啊，佢 查嗰個字典讀啊， 第一次聽，證明你要睇多啲傳統演義先得啦。係啦，因為打機都有嘅，打機嘅時候咧，馬叔咧智力都唔錯嘅，不過咧你都知道咧佢唔係可以擔到大任嘅。嗱、 哦， 個古仔咧就話諸葛亮。就要咧，即系攻打呢一个咧，即系曹魏嘅时候咧，佢就派兵呢一个咧，就系马谡咧，佢就话嗱，我就出兵，你咧就同我咧就镇守呢个战略要地街亭，咁所以咧街亭呢个名咧就大家都好紧张噶啦，佢就话咧嗱，兵家必争之地，势地势险要，佢话咧如果你带兵去到嗰度驻守咧，一定咧就要喺嗰啲靠山靠水嘅地方， 系 系啦，你记住咯，同埋咧你就唔好咁样出击咯，咁点知咧，佢话当马谡咧去到街亭嘅时候咧。佢就冇聽到諸葛亮嘅命令，佢就自己咧帶兵咧就走咗上山上面。咁咧佢本來咧就取其咧居高臨下咧一個氣勢衝落嚟， 係咯， 就可以贏嘅。咁但係啲人就勸佢：喂，唔係喎，大佬。 頭先話嗰陣要近水喎， 近水喎，同埋你走咗上山嘅話咧，咁你話如果真係俾人哋喺下面圍住你嘅話咧？咁你咪冇路可走，變咗圍城咯。咁、但係佢唔聽，因為佢覺得自己咧係熟讀兵書㗎啦。咁樣， 所以我即係總之，因為佢係一個將領嚟㗎嘛。 結果就 點會聽你啲人講咧？ 係啦，結果就真係咧，馬叔咧就俾曹魏嗰啲軍隊咧就喺山下邊咧就斷水斷糧啦、真係圍城。咁最後咧就輸咗。咁咧馬叔失街亭咧又係一個好出名嘅典故啦。 即係話自以為是，以為自己嗰、那個叫做咩啊做法咧係啱嘅。 係啦，而最慘係咩咧？因為诸葛亮咧就觉得军令如山啊，佢本来都想原谅佢嘅，但佢话：但系马叔，我叫咗你唔好噶啦，你又唔听我讲。佢话如果我唔斩你嘅话咧，何以服众？因为啲人就会话：切，你讲下啫嘛，又话做错又要罚嘅，原来最后都冇事嘅，因为呢个系你亲信，因为。马叔系诸葛亮咧好欣赏嘅外将嚟嘅，所以诸葛亮咧，佢就为咗大局着想咧，所以点解会有历史上好出名就叫做挥泪斩马叔，即系喊住唔舍得咧，对唔住啊马叔，我都系要斩咗你， 因为 你 错得好紧要咁样， 系啦，即系好似你， 好似阿慈母咁样系嘛， 系啊，冇办法， 即系嗰啲慈母咪，哎呀，我要斩你啊， 唔系嗰啲叫做 好唔舍得， 大义灭亲， 系啊， 系啦，我一定要交你俾老师罚噶啦，咁样咧，但系佢就斩咗佢，咁后世咧，大家就用呢。一个即系挥泪斩马叔， 好明白。 系啊，咁啊，马叔咧亦都喺历史上咧就孭咗一个骂名咧，就俾人话佢即系缺乏实际经验啦，冇临场指挥嘅能力啦，但又刚愎自用啦。 好准啦、 啊，即系咩？即系有报纸系话咧。即系话咧，阿即系 阿车公爷爷， 阿主席咧都要落嚟惩罚一啲啊嗰啲人 嘅。你唔知边个系边个嘅，你明唔明啊？嗱， 明啊明啊。 究竟边个系马叔咧？边个系诸葛亮咧？系咪最大嗰个先咧？嗱，因为其实嗰阵时你都严格嚟讲，你可以话诸葛亮唔叫最大噶。因为佢都仲有阿刘禅喺度啊，虽然你可能话刘禅都唔理事噶啦咁样，咁但系边个系上一级咧？边个系高级咧？咁同埋，如果真系斩嘅话咧，咁斩边个 斩边个 咧？系啦，听到都惊啊！ 可能阿头做得唔好嘅，系咪先？可能系留下嗰啲军神做得好嗰、那个，喂，都冇办法啦。 其实如果根据历史古仔咧，有啲人仲会为马叔翻案咧，佢、就话边个派马叔出去打仗啊？ 系 诸葛亮 嗰、那个就 诸葛亮派佢出去之前。佢明知馬叔咧冇嗰個能力，就係唔可以咧前線作戰嘅。但係馬叔咧，但係諸葛亮咧仍然話：我信佢，我俾佢去。喂，所以有啲人就會調轉講就話， 應該係罰阿馬。 其實係咪諸葛亮你累死人咧？即係譬如我明知阿祖咧係唔夠高嘅，我係都要話你同我負責掛嗰個燈飾啊。 又 係，即係嗱，打個比喻喂，你 搞到整到啲嘢爛曬。 又或者阿祖話佢 話 佢嗰啲機械咧，佢最唔熟嘅。 係啦， 但我偏偏就話信阿祖啦，你俾佢整嗰啲 電腦啊嗰啲啦。 跟住 hand 咗机， 咦？咁系咪即系应该两个都一齐要做呢件事？ 唔系喎，嗱，你仲要你问下老细系我大件事啲，定系阿祖有问题啊？ 所以成日都系话你就系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咯。阿李师傅 又揾翻 啲解签师傅出嚟讲， 嗱唔系我哋讲噶， 阿解签师傅话咧，佢就咁睇嘅。呢支签令到佢觉得咧，政府喺来年咧唔好太强出风头，做事要合乎道德标准啊，要为市民嘅利益做事先至会有好嘅结果。仲话。 啊，第二句天眼灰灰是指车工而家好细心咁样观察紧政府、警察同埋市民嘅作为，市民都观察埋噶吓，仲话咧强出头只会令到香港环境变得更加差，唔好同市民针锋相对啊咁啊！ 喂，亦都有啲嘢解签师傅咧，就真系指名道姓话紧边个同边个噶，你一定要负翻下责任啊！你唔好谂住你可以逃之夭夭啊，因为天诶咩佢话天眼 咁梗系啦，车公梗系点会讲大话？解签啊，唔通你想扭曲啊车公局啊爷爷嗰啲意思啊？ 如果咧你俾钱我咧，我帮。帮你扭翻转都得， 嚟啊嚟啦！ 头先我哋讲嗰啲全部都系咧，即系唱衰政府都唔啱噶嘛。你俾少少钱我嘅话咧，我将你解读成为人生何在请英豪，就唔一定系讲政府噶嘛。 讲咩噶？ 就系讲嗰啲，你哋唔好成日再出嚟抗争啦，你哋唔好再喺度请英雄啦。其实天理人情只要公。咩都系问阿公噶咋， 系系， 梗系啦， 冇阿公啊，冇阿公你喺边度？ 咪咯，天理人情只要公， 冇阿公， 阿公啊嘛，阿爷啊嘛，系啦，嗱，天眼灰灰疏不漏，真系名副其实，话俾你听。你以为你剥烂晒啲天眼就冇事啊？影到你哋噶，系咪啊？你哋仲喺度作福啊？嗱，冇用噶。 睇你前嗰件事， 影到边个先？系啊， 冇啊， 冇啊，睇下边个系边个。 即系所有暴力嘅嘢，人哋都可以记录在案啊， 咪得咯？系啊，跟住即刻播埋个 API 啫。嗱，你哋唔好再剥烂晒啲交通灯啦，系咪先？ 系。 冇人揾我， 慢慢都会变成第二样嘢噶。咁 系啊，你揾我啊嘛。 咁因为你唔系一个解签师傅啊嘛，而家解签师傅咧，个个都冚冚声。对着噶，因为呢支签系边个求噶？系帮香港啊， 系啊， 系啊，新界乡议局噶啦。咁我嚟做个 round up 嚟打个圆场啦。签点解都得嘅，最紧要咧，但系大家真系要有啲行动去做，因为好明显而家个问题系未解决嘅。 哦，当然 啦，我哋鼠年解决咗佢咯，好唔好？ 萬歲，恭喜發財！ 風騷快活人要派利是， 172,380夠唔夠啊？ 係咪講句恭喜發財就攞到噶啦？ 梗係唔係啦？你要講埋風騷金鼠，你問我答喜洋洋。 咁係咪即係喺風騷金鼠你問我答喜洋洋期間打電話嚟172,380講句恭喜發財就可以啦？ 留意住新春期間桂花田曾志豪黃耀祖嘅 風騷快活人。 啱啱听下中国娃娃嘅新年快乐啊，有埋啲泰文版俾你听。 系啊系啊，嗱、 我哋咧电台就有中文歌曲龙虎榜啦。 系啊， 你点都估唔到啊，会有一个株连诈骗案件受害人生肖排行榜啩？ 即系旧年啊，即系而家可以统计翻咧旧年嗰个情况系咪？ 系、okay, 啦、okay, okay. ，因为好笑嘅呢、這个阿点搵翻嚟嘅个新闻，佢就话原来咧喺呢个台中嘅警局嗱，呢、這个排行榜唔系由啲乜嘢嘅调查公司去做嘅，系由呢个台中市警局啊，公布咗一份咧就叫做株连骗案受害人生肖排行榜，大家可以估下究竟边一个生肖旧年俾人哋呃得最多嘅？ 系啊系啊， 猪啦，通常话犯太岁噶嘛，系咪？ 猪系头五位，但系猪唔系第一位。 系啊系啊，佢话多数咧，佢话多半咧系陷入呢个叫做恋爱诈骗。 系啦、啊，最多个恋爱诈骗咧就系属兔嘅朋友， 系啊系啊， 就是、第一位啦，就得到最多嘅咧就呢个恋爱诈骗啊，同埋援交诈。发财嘅比例最多，系啦，新闻咁讲噶 吓。 另外咧吓，估唔到我哋嘅节目嘅环节啊，上咗榜啊。 系咩啊咩啊？ 佢话破太岁，旧年系破太岁嘅咧，就系属虎嘅朋友，就被以呢个猜猜我是谁受骗比例系最多嘅。 正啊， 阴公咯，属虎因为破太岁啊，属龙又点样咧？系佢哋投资诈骗嘅比例咧就系最多，而犯本命年太岁，头先我哋话属猪排第四位啊嘛， 系咯系咯， 就喺呢个求职啦。貸款的詐騙比例比較多了，最後屬鼠的朋友就在網購那裡被人壓得最多、 哎、有沒有中過 中、哎、大 家有沒有中過、啊、我不是這五個生肖、啊、沒事、啊、這樣同埋呢一個咁樣咧，有關於咧就係嗰個詐騙情況嘅生肖排行榜咧，原來佢哋已經係第三年咁樣做噶啦，要做呢個排行榜，希望話俾大家知，乜嘢生肖都好，都要提高警覺，咁樣咧先至唔會咁容易受騙嘅。 呢、這個排行榜準啊，因為真係警局發出嚟噶嘛，大家小心小心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有医护工会要求政府禁止经内地来港的旅客入境，否则下个星期将会分阶段罢工。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出席本台节目的时候说，任何能够减低输入病例的方法，政府都一定会考虑，呼吁医护人员同心协力。如果有问题，应该向医管局高层提出，务求以解决问题的方法处理。重申政府在资源上会配合医护人员需要。医管局员工阵线理事罗卓瑶说，罢工的责任不在于医护人员。政府提出禁止过去14日内曾经到过湖北省的人士入境本港，只是一种自愿性质的申报，不足以杜绝患病人士进入本港。他又说，出现越来越多疑似个案，医护人员比较愤怒，强调医护人员不是怕死，亦都不是拒绝抗疫，而是不满政府未做好防疫措施就叫医护齐心抗疫，某程度上是叫医护人员去送死。内地传媒报道，武汉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官员王宪良因为感染新型肺炎，寻日抢救无效去世，他是第一名感染新型肺炎死亡的官员。王宪良是武汉民宗委政局级领导，他曾经出任民宗委的主任。明爱医院急症室一个男厕凌晨大约2:30发生爆炸，没人受伤，暂时未有人被捕。急症室一度维持有限度服务，清晨已经恢复正常服务。 警方话嗰个男厕当时有两下爆炸声，并且冒出大量白烟同埋轻微火光。当值警务人员赶到将火扑灭，发现一个大约十厘米阔、十五厘米高、已经碎裂嘅玻璃樽，入边有电线同埋电芯，怀疑系自制炸弹。警方话厕所大约两尺乘两尺嘅范围遭到破坏，部分瓷砖碎裂。当时有大约二十人轮候门诊，他们一度要疏散。爆炸品处理科初步相信是粉状爆炸品，爆炸强度不算大。美国在当地星期日一连确诊两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案例，至今总数增加至五宗。美国疾控中心说，现正检测大约一百名来自武汉的旅客。最新一宗确诊病例是来自亚利桑那州。较早前第四宗确诊个案是一名位于洛杉矶县的男子，他早前由武汉返回美国，目前在医院隔离，情况良好。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天气寒冷，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寒冷，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以及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 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畅顺。咁谂住去昂坪360嘅朋友要留意啦，昂坪360缆车服务会由今日起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东铁方面咧，因应香港赛马会嘅要求，同埋配合翻沙田马场运作嘅安排，而家东铁线马场站系关闭噶，列车系唔停该站。就系东铁线嘅马场站系关闭，列车不停该站。咁谂住去沙田马场嘅朋友咧，可以搭翻九巴入场路线868号线，屯门市中心去沙田马场，亦都有三条散场嘅巴士路线噶，就系848号线沙田马场去葵芳站，868号线沙田马场去屯门市中心，同埋872X 号线沙田马场去大埔中心噶。而家沙田马场一带咧都有特别嘅交通安排同埋改道措施，揸车朋友咧请留意翻现场交通指示，小心驾驶。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东区走廊、柯达大厦东行去柴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Two。 流感疫苗安全有效，每年接种唔单止保护自己，仲可以保护身边嘅人。长者、孕妇、儿童同埋有长期健康问题嘅人，比较容易出现严重嘅流感并发症。为咗保护自己同屋企人，记得全家出动接种流感疫苗。详情可以咨询你嘅家庭医生，或者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二台贺岁祝福你，庚子鼠年合家欢。 我是丰收快活人的桂花田，祈求家肥屋润，风调雨顺。 我是曾志豪，家和万事兴，我愿平安归屋企人。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帮你祈福。 多谢晒，我全家都好幸福啊！ 二台陪你度新岁，恭喜发财！ 丰收快活人要派利是， 178,800够唔够啊？ 系咪讲句恭喜发财就攞到噶啦？ 梗系唔系啦，你要讲埋丰收金鼠，你问我答喜洋洋。 咁系咪即系喺丰收金鼠你问我答喜洋洋期间打电话嚟178,800讲句恭喜发财就可以啦？ 留意住新春期间桂花田曾造黄耀祖的广州快活人。 好緊張，我哋 恭喜發財，恭喜發財， 恭喜發財，係啊！我哋準備咧有呢、這、一個嚇， 記唔記得個名係咩啊？ 你問我答， 金鼠，你問我答，喜迎春， 喜和喜咩啊？ 喜迎春， 喜洋洋先啦、 啊， 冇錯。 大 年初三是我哋丰收三宝啊！今年嘅鼠年第一日同大家见面啊嘛，所以咧都特别咧就准备咗一个新年环节嘅，嗰、那个叫咩？嗰啲系叫唔系叫新年环节嘅咩？ 啱啊！啱啊！ 新年嘅特别环节，希望咧就可以将一啲嘅礼物同埋纪念品一个福袋，就送多啲俾我哋嘅听众，令佢哋成年都有福啊！ 嗱，我哋平时呢个人妻信箱咧就阿田主理啦，今次咧我哋虽然都系有我哋歌影视三妻巨星喺度啦，但我哋就会咧。齐心合力炮制三个咧同新春有关嘅人妻故事，咁希望咧听众咧可以打1872388上嚟咧，听住我哋嘅故仔之后咧，答啱我哋嘅问题，咁就可以咧参与我哋呢个送大礼噶啦。喂，咁啊事不宜迟咯。 好啦，嚟啦嚟啦，我 哋开始新春特别版。 嗱，记住啊，要听咗我哋嘅故事啊，里面咧我哋会问翻问题，答啱咧就有福袋送俾你噶。 喺度咧，就真系祝大家身体健康，样样都好，笑口常开。广播道人妻信箱同人鞠躬，一齐鞠啊！哥哥，系啦，今日人妻咧就有新春特别版，点咁特别咧？因为有纪念品送啊，真系实在难得啊，系啊，真系啊！只要大家听住个几个人妻嘅故事，当中就有一啲过年嘅习俗，记住佢之后，我哋就会问翻相关嘅问题，答啱而又接到出街嘅话，纪念品就好容易送过俾你啦，系啦。听完人妻之后，打电话嚟1872388，而家都可以噶啦。我哋有请新春扮到好靓嘅人妻豪。有时暖男有时衰的人夫组当然不少得，还有人靓声甜，人靓声甜，人靓声甜的 Will 田啊， 真的俾面啊，人妻信息竟然有得玩游戏，大家要留意住啦。除了有 Will 田写稿之外，我哋仲特别邀请埋人妻组啦，啊人妻豪啦，同埋人夫组一起写嘅，真系难得啊！我哋俾掌声佢先。系，现在有请。人妻、人夫同埋 V.O. 田啊！ 哎呀，真系今日系大年初三，我祝大家日日行街冇负担，老公锡你锡到真系吓、啊，永远都 啱啊！老公话你永远都啱啊！ 哎呀，你咁快出嚟嘅死佬真系、 啊，兜下啊嘛，试下兜行花市一样啊，兜下哎呀，嚟啊！ 我唔系好口咧，赞我啦！ 哦，赞你啊，老婆系点啊？点啊？ 我知道今日咧系赤口，唔去拜年，费事嗌交啦！ 啊，老婆啊，话你咁好口，唔赞你都唔得啦。不过赞你还赞你，唔好嗌身嗌细，好唔好啊？今日咧，我投注咗少少嘅初三啊嘛，你咁样嗌住我输钱噶？ 点会咧？你 iPhone 都系咁嗌翻嚟嘅啫嘛，嗌你有咩问题啊？ 只嗌不同俾嗌啊！ 年廿八、年廿九，我咪俾咗碌柚捏你冲凉咯。你冲啱方法咧，就可以冲走晒嗰啲衰气霉气，嗰啲唔会输钱噶啦。 哎呀，你讲用啱方法。我唔记得咁多㗎喎，嗱老婆啊，你听下我讲，睇下我有冇错先得㗎。吓 年廿八你自己冲，年廿九我同你冲㗎喎，咪洗干净啲碌柚叶之后用水煲滚，煲到闻到叶香啊，咁你就熄火囉。 你讲多次呢句好似好紧要咁，因为 係啊， 嚟啊， 洗干净啲碌柚叶，用水煲滚，煲到闻到叶香，唔係叶船啊，係、 哦、 叶香啊，就熄火咯， 我记得啦。之后咧就要用毛巾攞啲水嚟抹下个身，最后咧抹翻啲水咧就由头淋到落脚啊嘛。 系啊，哎呀，老公啊，你好叻啊，你咁都记得嘅。咁你今日就唔会输钱啦，你放心啦。 喂，老婆啊，老婆啊，仲有啊，初四同初五要送穷噶嘛，系咪先？穷啊，冇人想穷噶，系咪？你又知唔知要点做啊？ 老公， 诶， 凡系去污去尘，整走啲污糟嘢，整走啲衰运咧，我就最叻噶啦。嗱，送穷 点可以唔识咧？家务助理都要考啦，呢、這个系咪？ 你变声嘅，你做咩突然之间老婆？ 系咩？我变咗咩声啊？ 变咗阿强咁咯，你 冇啊？家务助理啊嘛。 好好嗱嗱嗱，系咪我最中意做嘅扫地掉垃圾先？ 哎呀，老公啊，你真系好醒嘅啫，你搞到我今日都冇机会惹你添，真系啊！Bingo 啊，几日咧冇扫屋企啊？呢一日就要扫地同埋清洁啦，仲要倒垃圾添。送走晒啲唔要嘅嘢，干干净净接财神啊！ 嗱、啊，老婆，我仲知道咧，呢几日要好厚一啲嘅，知唔知啊？ 有， 你自己加落去、啊。 我一向都好厚噶啦、 哦，你个口系犀利嘅。 我要买包包氹我啦，就你要卖俾我啦。 嗱、哦、嗱，唔系讲笑噶，嗱，我唔做好啲啊， 你 做君嚟到啊。check 屋企啊！如果系乌烟瘴气嘅话，佢报告天庭会写衰我哋啊！咁啊，弊家伙噶啦！ 哇，使唔使咁认真啊？信不信由你哋啦。不过讲到过年嘅习俗嘅喺字咁少啊，不过系时候听完我哋呢个吓故事一嘅时候系啊，恭喜发财下咯噃，同啲听众玩下游戏啦噃。 Hello， 你好。有回音喎、啊，大回音喎、 啊，系啊，可唔可以你熄咗个心机先，同埋你试下同我哋讲，系你啦，恭喜发财，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系你啦， 系你啦， 喂， 你系边个啊？ 喂， 系 系咪你啊？你打嚟电台噶嘛？ 喂， 系你啦，你全年都好幸福， 系你啊，恭喜发财， 听唔到嘅， 你而家听唔听到啊？ 你听唔听到？ 而家仲未听到啊？ 听唔到你 讲 嘢嘅？ 系咩？ 但你收音机就听到系嘛？ 咁样啊？你试下咁样。 听唔听到我讲嘢先？ 咁你听唔听到我哋啊？ 我听唔到你讲嘢。 但你系咪用收音机听紧我哋啊？ 有啊有啊。 哦，咁当你听到先啦。 系啊，喂，你讲住句恭喜发财拜个年先嚟好嘛？ 恭喜发财。 系啊，祝我哋咩啊？ 大家身 体健康。好啊，哇，你把声仲第一个人妻喎、 啊。系啊。 新搞 错。系，但你点称呼啊？ 阿咩啊？ 阿咩？ 新年快乐咩？ 好啊，头先你有冇听到个古仔啊？ 有。 有啊，咁、啊、我哋不如开始问问题咯噃。 好啦、啊，嗱，听住啦噃。我想就问下你啊，头先咪讲过咧吓，阿人妻啊就教过佢老公点样冲呢个碌柚叶水嘅，你讲翻个次序嚟听下就得噶嘛。 洗干净啲碌柚叶，就煲水。煲到 热 香就得啦！ 哇，好犀利啊！ 佢仲要加埋嗰个嗲声咧。 系、哎、啊，有冇用碌柚叶冲凉啫？你 有？ 你觉得work唔work？我想问，即系当多添个知识啊，系咪先？ 我都有用碌柚叶冲凉。 系咪即系抹完身即系由头？有冇做埋嗰、那个即系抹完身嗰啲水由头淋到落尾？ 有啊，热水嚟噶， 有噶有噶。 哦，即系做足过佢。 系啊，你今日会唔会拜年啊？ 今日唔会啊， 今日唔会啊， 赤口嘛，今日、 啊、好啦，咁恭喜你啦！虽然想继续同你倾，因为你把声真系好甜啊，但我哋要留翻啲时间俾其他朋友啦，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拜拜。 哎呀，压尾听佢啦，把声好冧啊呢、這个。 系啊，都系咁话，即系人 尾听点解会冧？ 可以听耐啲，唔理其他人咯。但而家我哋唔得，我哋要听第二个听众。 哦，你自己出去同佢继续讲电话，佢阿妹。 好，阿妹啊，我听第二个听众先啊。你好，边个啊 ？Hello， 新年快乐， 恭喜发财。等我睇我拉到几长先。 恭喜你，天地有发财， 永远多财多姿。 可能咧就等得耐少少，系 啦。咁我哋不如转头翻嚟啦，同大家一齐玩下啦。 新岁恭祝新岁齐齐贺春喜，五福每日围住你，银纸铺满地，恭祝各位今年好顺利，天福更见天地，天厚利。滔滔生意，滔滔生意，繁忙活跃通处飞，每天科语轮转，一般万利。恭祝各位经商好顺利，恭祝各位商家得厚利。 逢得意，春逢得意，旺财大众都发啲，爱犬与共神区都帮得你哋，狗仔马仔走快啲，奔后嚟，今年雀仔听你指，好利是。新春喜气，新春喜气，蝶儿亦爱花满枝，更祝有情男女出年比例。 好啦好啦，我哋听第二个听众电话啦，1872388，你系边个啊？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喂 ，Hello， 又系你啊，系啦，同我哋玩捉伊恩、哦。Hello， 我捉你，你避，我扑碟。 我听到嗰边有啲声噶咯，已经。 边个系听紧博到风骚快活人啊？头先打个电话俾你啊。 我听到有啲钱跌落嚟嘅声噶咯，已经。 系啊， 系啦。点 解你 会 听跌钱？ 系啦，系咪 跌钱？ 仲未有，咁我哋不如再努力啲啦，俾佢好嘛？ 或者我哋咧，如果唔系，我哋就揾下一个听众，因为今日其实爆晒线嘅，再重复一次我哋嘅电话号码18723888。 系啊，不过咧就要听完我哋嘅人妻故事，里面当中有啲过年嘅习俗咧，系要大家留意住。咁呢个就系我哋啲题目嚟嘅，就好似头先阿咪咪咁，哇，佢啊完完全全讲中晒我哋嘅答案系100%啊！ 系啊，同埋咧，就算系咧，如果唔头先你听唔到阿田咧讲嘅第一个嘅 故 事啊，唔紧要，因为今日咧阿祖啦同埋豪仔啦都分别地咧有呢个人妻嘅故事啊，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咁变咗咧，所以咧就算听唔到嗰、那个答唔到阿田嘅问题都唔紧要，而家咧照样可以打18723888。因为一阵间可以留意住阿祖同埋豪仔个故事系点噶嘛？ 以台陪你度新岁，恭喜发财！ 丰收快活人要派利是， 18723888够唔够啊？ 系咪讲句恭喜发财就攞到噶啦？ 梗系唔系啦，你要讲埋丰收金鼠，你问我答喜羊羊。 咁系咪即系喺丰收金鼠你问我答喜羊羊期间打电话嚟18723888讲句恭喜发财就可以啦？ 留意住新春期间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嘅 丰收快活人。 好啦好啦，又嚟我哋呢一个咧听听众时间，因为今日咧冇办法啦，千里姻缘一线牵咧，可能大家戴住口罩咧，线路都有啲隔膜啊。 系啊系， 而家应该搞掂咗噶啦。Hello， 你 系 边个？ 新年快乐，丰收快活人。 新年快 乐，系新年快乐，听到啦，恭喜你啊，系啊。 丰收金鼠， 你 问 我 答 喜羊羊。 喂，大家拜个年先啦，你点称呼啊？ 恭喜发财，身体健康， 大家好啊， 龙马精神。 好啊，你点称呼啊？ 系我叫丽丽啊， 丽丽， 丽丽，边个丽丽啊？ 系你最美丽啦，真系。 丽丽， 同你一样啊？ 系诶，你系啊，咁甜嘅，有冇发到新年财啊？今年 仲未，就快噶啦， 应该。仲未，仲未啊！真系。 嗱，我同你拜个年先，丽丽，我祝你今年咧年头旺到年尾。日日都咁靓、 哦，大家咁 话，好啊！ 头先有冇听到个人妻故事啊？ 有，梗 有，系啊！ 嗱、 啊，我嚟问问题啦噃，话初四同初五咧就系送穷啊，系咪先？咁啊，阿祖君会嚟你屋企嗰度做啲咩咧吓？阿祖君爷 嚟我哋屋企， 系啊！阿祖君爷啊，送穷啊嘛，咁啊，祖君爷嚟你屋企做乜嘢？ 系啊，头先个信箱里边咧就话，喂呀，如果唔抹干净，祖君嚟都会做乜噶？ 系啊。 要扫地噶嘛？ 系啊， 系啊，咁 拖地扫地啊嘛， 啊 要抌晒垃圾。 但做军咧，做军好似老细咁样，佢过嚟会做乜噶？ 做军会嚟啊，哈！ 哦，佢会攞住啲嘢嚟吓检查啊，做啲咩好咧吓？ 啲人唔系要煮啲咩俾祖君食嘅咩？ 唔系唔系，系啊系啊，嗱， 点解要招呼佢嘅？点解要招呼佢咧？ 点解要招呼祖君咧？ 唔 系，系啊系啊，点解要招呼佢咧？ 点解要招呼？ 封住佢把口啊！ 系啊，跟住做咩啊？ 系 啊，封住佢把口做乜嘢啊？ 因为佢嚟到你屋企有咩任务噶？呢个祖君有咩任务噶？ 佢嚟你屋企做咩先？问题系 嗱，不如俾你拣啦，俾你拣啦，有两三个答案嘅，一咧，祖君咧就会检查下咧你啲细路咧学业成绩好唔好嘅。第二咧，佢就会检查下咧，你哋夫妻咧恩唔恩爱嘅。第三就要检查下咧，你屋企有冇执得干净嘅。 系啊，会唔会烟瘴气？ 恭喜晒你啦！ 系啦，佢因为咧，佢 上嚟睇啊，因为佢系即系掌管你嘅厨房嘛，睇下你有冇乌烟瘴气啊，跟住报告天庭啊，睇下会唔会写衰你屋企啊嘛，需要执得干干净净，企企理理， 好唔好啊？多谢你阿丽， 福袋咧就送俾你啦。 喂，有咩想点唱啊？不如送个祝福俾屋企人啦。 祝福所有人啦，都有口罩用啦， 系啊，又 好 实 用啊！你呢个口罩， 我都唔好染病啦。 好啊，你有冇抢到口罩啊？你 有。 系啊，你住边头啊？ 我住黄大仙啊。 黄大仙，因为有啲人话咧，唔知边区咧啲药房咧就系好多噶，不过啲价钱都好多咯。 有啲我睇到有报道话，唔知有冇系咧假嘅添啊！一阵间都有个新闻同大家分享下噶。 系啊，总之你就要平平。 成个月前已经买定。 哇，好彩就真系。 我就 听 到啲疫情好严重咧，跟住已经买定两三盒噶啦。 O、okay, K， 好啦。 咁就好彩啦，你真系。 以策万全。 系啊，因为咧希望到你身体健康啦，大家都身体健康。 Okay, 好啦，拜拜。 大家好啊，拜 拜。拜拜。 二台贺岁祝福你，庚子鼠年合家欢。 我系丰收快活人嘅桂花田啊，祈求家肥屋润，风调雨顺。 我系曾志豪啊，家和万事兴，我愿平安归屋企人。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帮你祈福。 多谢晒，我全家都好幸福啊！ 嗱，听完第一个嘅我哋嘅故事之后，第二个故事要出场噶啦吓。听完呢个故事之后咧，又会继续问你哋问题噶啦。头先 VO 田问完问题，系时候到我阿祖问问题，送下礼物俾听众咯。不过话时话，每年嘅农历新年咧，对于我呢啲咧，即系半人半鬼，即系半糖番嚟讲咧，真系唔系好熟嗰啲中国传统习俗嘅，所以有时咧都搞到阿祖几头痕噶。嗱，传统习俗就咁多啦，不过我自己识得少，好易出错噶嘛。但系遇到咁样嘅问题，又岂止我一个啊？以下嘅呢一对小情侣都系一样嘅，一于睇下佢哋嘅情况又系点先啦。 啊，女朋友啊， 吓、 啊，我知道你系半糖番， oh, well? 不过我一路以为你系半肥瘦啫。 哦、oh, ，不过咁讲 啊，不过农历新年咧，好多嘢都要知嘅，你唔可以唔做嘅，知唔知啊？ 知唔知又做唔做？你想讲咩啫？我唔系好明啊，你讲清楚啲哦。 哦，但你广东话正咗好多喎、 啊。我哋讲清楚啲哦。 哦，系啦，而家似翻菲律宾嗰边啦，系 啊 吓。哦，即系好似咧年初一咁咧，我叫咗你唔好洗头噶啦，你都已经冇头发噶啦，你仲洗喎，甩晒咁点算咧？我又叫咗你唔好冲凉噶啦，叫你唔好洗衫、打扫、倒垃圾，你样样都做晒嘅，你咁得意嘅你个人啊？ 系咩？哎呀，我唔明啊！你都系讲清楚啲咩？唔冲凉、唔洗衫、污糟邋遢唔得噶嘛？你知道噶、哎，我爱干净噶。 因为洗啊，同个死啊，谐音嚟噶。你知唔知咩叫谐音？ 咩谐音？ 即系 same same 啊，差唔多啊 ，you know？ 哦 ，I don't know。 哎呀，你真系 you don't know 添啊，真系。 系 I don't know。 咁即系代表唔吉利啊嘛？你咩都洗晒嘅话。咁咪好似將啲錢全部都洗晒咁樣囉，洗腳唔抹腳咁，你咁唔好意頭啊。 Oh, no, 哎呀 ,I understand now, 我真係。 Bad luck, bad luck, 知唔知道 ?Bad luck, 但係同你一齊就唔 bad luck 㗎啦，係咪、 哦、我係 Batman 嚟㗎嘛，因為。 啊，我真係唔好意思啦，咁我仲有啲乜嘢要小心小心、哎、be careful、啊。 好似今日咁啦，初三啊嘛，赤口啊嘛，容易同人拗啦嘛。 赤口即係赤裸个 friend 啊，係咪 啊？就唔係使赤裸嘅、 哦、 真係。 你鍾意啊。 嗰把口唔戴口罩咪赤口囉。 哦係、哦、啊。係啊。我戴口罩咪錫唔到你 囉。係、哎、啦，我就係想你咁啫，係咪我哋应该唔好去拜年，我哋应该去拜神。 啊阿 Juk。你是嚟讲笑是不是真的咁样的好好笑哦。 hey, 我是认真的。 Oh, sorry, sorry, 你突然间咁 serious, 我接受唔到啊。 啊、oh, 我是 Siri。 仲有啲乜嘢啊你教我我真係会记住㗎。 初四就要恭迎做君嘅日子。 唔係咁嘅样咁样我成日都话初四咁嘅样讲。 哎呀嗰、那个星爷讲嘅 get 嚟嘅啫。屋企要准备祭祀用嘅生果。仲要焚香点蜡烛 ，candlelight dinner 嗰啲 friend， 仲要恭请翻阿灶君咧，就翻嚟守护屋企人。灶君会点名噶，所以你初四唔好行出街啊，留翻屋企俾佢点你个名翻嚟。 哦 ，OK OK， 企啊，会记住啊，初四唔好出街，咁我就淨係 online shopping， 好唔好？ 你用自己张 visa 啊？咁但係可以喺屋企，初四喺屋企要着返晒衫，咁样係咪啊？ 初九，知唔知咩日子啊？ 初九，窝窝九， 唔系。初九咩、日子？ 咩日子有节咯？咩拆利是啊？ 啊，系啦，你都系错噶。 个拆利是揸点？ 都错噶，系啊，因为玉初九玉皇大帝嘅 birthday 啊。 哦、birthday 系啊， 玉皇大帝，我系咪玉皇大帝啊？ 你 系 玉女个玉啊，肥玉大帝啊。 系啊， 我哋应该要准备啲祭品去拜祭，同玉皇大帝讲声咧，生日快乐噶。 To 大帝， 系啊 ，Is it OK？ 哦，哦，冇问题 ，No problem， 唔使担心啊，男朋友啊，我啊，我识点做啦，我会听晒你话，做个识得中国传统嘅女朋友，系咪咁样啊 ？OK 啊，你赞我。 好啦好啦，第二个古仔啦。 系啊，第二个古仔都讲完咗啊，个音乐炸到我哋两个聋添啊，佢真系聋，佢听唔到自己咁大声头先嘅音乐。 我哋紧急即刻睇下，听众打咗上嚟啦，即刻听一听先。Hello， 你系边个？ 恭喜发财， 我系阿彤。 阿彤你好啊， 你好。 头先听咗好耐啦，系咪啊？ 系啊， 系啊，哦、先同你问完问题，再慢慢拜年啦。 好啊，嗱嗱，问咗个问题先啦吓，嗱，初一头先就讲咗唔可以洗头，有两个原因嘅，系乜嘢咧？阿唐， 第一个原因咧就系、个洗变成个死字咧就谐音，咁就唔系咁吉利。 Thank you very good。第二个原因咧咁， 第二个原因就系、是、洗就洗晒啲福气，洗晒啲好嘢去。 哇，完全啱啊！就是、洗晒啲福气，洗晒啲钱嘅意思嘅。恭喜你啊，同福袋送俾你啊！ 系啊，你啲年货啊，拜一拜年啲活动点啊，唐？ 冇啊，因为今年咧危险啊，唔敢出咁多街。我哋唔出街就叫啲亲戚嚟我哋屋企拜年咯。 哦，即系你唔出街啫，但系叫人哋嚟你屋企，要人哋。 佢啲亲戚准备多啲咧。 我哋买唔到口罩咧。 系咯， 哎呀阴公咯。 咦，即系话而家喺群组话，喂，边个有口罩嚟？你出街喎，冇口罩我喺屋企啦。 即系边个有鼻胆热就你行先啫。咪都系嘅，你要保护自己啦，而家 啱啊啱啊，希望你咧呢一年啊，我哋拜年啊，就祝你咧要身体健康，口罩长存啊，即系嚟之后就唔使用噶啦。 真系啊，用晒啲货就。算 了，多謝你阿彤啊，拜拜。 Okay， 我哋電話號碼18723888，18723888，因為十二點之後咧，仲有一 part 嘅人妻故事嘅、 啊，所以咧，我哋嘅福袋繼續會有送下，聽住我哋人妻嘅故事啦。先聽一次新聞報道。 當一樣 ，NBA 球星米高佐敦喺社交網站 Twitter 對事件感到震驚，形容高比好似自己嘅細佬，亦都係激烈嘅競爭對手，讚揚高比係 NBA 史上最伟大和最具创造力的球员。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3403点，跌42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5，日元109.05，瑞士法郎0.971，澳元0.681，加元1.316，新西兰元0.658，人民币6.937。英镑对美元1.306，欧元对美元1.103。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579.25美元，卖出1579.79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嘅相对湿度下降至60%以下。本港地区下昼以及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干燥，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仍然寒冷，本周中后期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以及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嘅气温系15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畅顺。东铁线方面，因应翻香港赛马会的要求和配合翻沙田马场运作的安排，现在东铁线马场站是关闭，列车是不停该站的。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马场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去到御龙山。 咁咧，九巴亦都提供咗沙田马场入场嘅巴士路线啊，就系868号线屯门市中心去沙田马场，亦都有三条嘅散场巴士路线，848号、868号同埋872号线噶。沙田马场一带咧，而家有特别嘅交通同埋改道措施，揸车嘅朋友咧，请留意翻现场交通指示，小心驾驶。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最后提提揸紧车嘅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东区走廊柯达大厦东行去柴湾、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新路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二台贺岁祝福你，庚子鼠年合家欢。 有我彭爷爷响度，晨光第一线众主持，梗系要同家中嘅长辈拜个年啦！ 我朱海婷就梗系祝各位长辈们身壮力健，雀友们就梗系铺铺有户食啦！ 我系白元浩啊，行运鼠年拜好年，咁啊日日都欢欣常满啦、啊！ 我阿欧就祝咁多位箭对碌碌，金银满屋。 我林慧就祝各位长辈眼仔碌碌，享儿孙福。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帮你祈福。 多谢晒，我全家都好幸福啊！ 一齐打低琴流感，你咪自己散养没家禽，带着了入境要谂谂，染疫申报做足要小心。你咪喂夜了，你咪放生，环境佢适应唔翻，会变得好惨。见到着了尸体点做至啱？搵渔护处打。 预防禽流感，你我都有份。 以台陪你度新岁，恭喜发财！ 丰收快活人要派利是， 172388够唔够啊？ 系咪讲句恭喜发财就攞到噶啦？ 梗系唔系啦，你要讲埋丰收金鼠，你问我答喜洋洋。 咁系咪即系喺丰收金鼠你问我答喜洋洋期间打电话嚟172388讲句恭喜发财就可以啦？ 留意住新春期间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嘅 丰收快活人。 好啦，而家十二点翻嚟之后咧，我哋继续有呢一个咧，灵鼠，你问我答 丰收金鼠，你问我答喜洋洋， 系啦，冇错。咁我哋今日咧就有三个人妻嘅故事啦。头先我哋玩咗两个半嘅， 系，因为 各两个半系嘛，啊各半啊各半啊， 各半嘅故事，咁我个故事，如果你哋仲记得嘅话咧，仲有条问题嘅，因为想问多啲问题，送多啲福袋俾我哋。 我谂佢哋记得嘅，我哋电话旁边 简单嘅啫。 系啦，你系边个啊？陈小姐。Hello，Candy，Candy， 系啊，恭喜发财啊！ 喂，拜个年先啦！我哋喺度咧就祝阿 Candy， 你梗系要生活愉快，身体健康，龙马精神啊！每日祝翻我哋啊！ 祝你哋蒸蒸日上啦，越嚟越多人听啦，身体健康，出入平安。 好啊， 出入平安啊， 多 谢 你。你又讨人哋嘅祝福嘅， 啱噶啱噶。 新年一定系咁样噶嘛？我头先都拗埋 Ada 同关长利是啦，你哋两个未攞到关长利是啊？ 我头先真扑出去噶，我净记得 你身形嘅问题真系。好啦，咁啊 ，Candy， 头先你仲记得阿祖祖嗰个古仔系咪？ 系 好简单嘅啫，嗱，头先我就讲到啦，初四咧就系迎灶君嘅，初九咧系另外一位朋友嘅生日，我哋要准备祭品去咧祭拜佢嘅，佢又系边一个人咧？ 祭拜佢一拜祭他， 拜祭佢系啦， 点啊？ 系啦，佢边一个啊？ 佢系玉皇大帝， 玉皇大帝冇错、啊，我真系原来唔知道，原来玉皇大帝都真系个生日系初九， 初九 好咯，长长久久啦嗰一日就 系啊，即系初九记住玉皇大帝同佢讲声生日快乐啊吓，恭喜晒 Candy， 系啊，咁啊 Candy， 我哋一定会关心问你一句噶，你嘅口罩货量全唔全啊，充唔充啊？ OK 嘅，我估 都 OK 系嘛、嗯，可以 系啊，唔该 晒，系啊，咁好啦，多谢你， 拜拜， 好啦，拜拜， 佢赶时间啊， 系啊，佢赶时间，冇问题，冇问题，喂，咁啊，事不宜迟啦，第三个古仔都准备开始啦噃。 系啊，我系 Vio 豪啊。嘿，头先你讲嗰啲半糖翻又点啫？人鬼情未了嘛，冇问题嘅。其实中国人咧又真系规矩多咗啲嘅，难怪鬼妹仔唔系好了解，真系仲多过刘华嘅情感啲禁区啊！即系譬如行开行埋咧，唔单止要睇下你哋系咪情投意合嘅，仲要问埋个老天爷咧嗰日心情好唔好，啱唔啱数。嗱，以下落嚟咧就系新春行开行埋嘅禁忌习俗啦。我哋睇下呢一对痴男怨女可唔可以喺七情六欲、心猿意马嘅情况之下，仍然坚守嗰个传统嘅禁区底线，理智战胜感情先。各各各。系啦，我哋而家入去人哋闺房嗰度八卦，梗系要敲门先有礼貌噶嘛。 诶、hey, ，老婆啊， 我有啲要求啊。 咩啊？ 我想你系啲暖男，我系恶老婆，得唔得？嚟啊 ，take two。 佢一世都得唔到过，嚟过啊，take three。 我嚟先啦，各各各，我哋要敲门入嚟。睇下呢一家麻烦嘅痴男怨女准备好未先？ 老婆啊，我系暖男啊，今日咧拜咗成一年啦，我见咗你成120个亲戚，而家终于得翻我哋两个嘅二人时间，真系好宝贵啊！ 你都识讲啦，出咗去成日啦，好攰啊我，快啲冲完啦，快啲瞓觉啦，听日仲要去拜年噶，讲。 唔好意思啊，老婆。可唔可以唔好咁早瞓呢？正所谓咩呀，爆竹一声除旧岁呀嘛，今晚呢我就想嘅。 你讲咩呀？香港法例呀，唔俾烧炮仗㗎、啊、你有冇常识㗎？唔识嘅 知啦，老婆，我 咪话 嗰啲炮仗呀、啊、係我嗰啲私人炮仗呀、啊、不如我哋今晚就吓、 啊。你真係笑话人个肚呀、啊、真係、啊、好彩间房得我同你啫，你自己话你自己。 全人都听㗎全香港嘅人都听緊㗎。 哎，你话自己係炮仗，哎，我真係明明好攰我都俾你笑醒㗎，真係。唔得喎。今晚唔可以 啊？点解啊，老婆？其实咧，我今日我叫啱晒你嗰啲亲戚名噶，表现咁良好，奖励下都得啩？奖励咩啊？我哋不如你奖励人啦， 系咯？唉，你问我答喜洋洋嗰度啦嘛。今日系年初一啊，系唔可以又行开又行埋，又行开又行埋，又行开又行埋。 唔系老婆，老婆咪住先，冷静啲。你唔系讲真啊话？ 你暖男嚟嘅喂喂， 年三我而家好恶咩？琴日咧年30晚啊，你就话咧传统啊，有人嗰日会祭祖，所以咧就唔可以行埋。今日大年初一咁好日子，点解你又要推我咧？ 即系咁样嘅，你唔知嘅咩啊？每个月啊嘅初一十五啊，即系今日啦吓，啊咪、哦、今日初三系即系咁讲啦吓，我哋歪翻大两日嘅初一十五啊，都系属于啊月旷归空嘅时日啊。 哇！你啲中文咁叻嘅，我仲估住你神唔识读嘅添。 系 啊，月属阴，所以咧此为阴虚，系唔可以行埋。你咪想吓？ 咩啊？咩亏啊？你话我亏空咩亏？我唔系亏啊！我年三十嗰日咧食咗个包心刺肚啊！可能我可以试下做宇宙最强咩，老婆？ 我见住你啦，惊死好似冇得食咁样。 Sorry 咁又点啊？话咗年初一唔可以就系唔可以，我冇嘢补充，听到未？ 知道，老婆啊，咁不如我预约啊 ，make appointment 啦，好唔好啊？啊，听日得唔得啊？年初二应该百无禁忌噶喎，系咪咧？ 初三倒晚入场嗰啲就真系要预约啦，8000人，你有冇去预约啊？预约嗰度啦嘛， 我想预约你一个就老婆 ，I love you。 OK， 你咁讲我真系可以收声。阿、啊、老公啊，咁你睇下呢个新闻先啦，嗬。 我咩新闻啊，老婆？疫情嘅新闻啊。武汉肺炎香港有确诊，咁关我哋行文咩事？我唔喺武汉嚟嘅， 我知你唔系武汉， 系啦， 啊唔系你系武汉定系唔系武汉啊？你 一阵未知咯， 我都话今日大年初一唔得啦。根据中国 年初三， 根据中国传统习俗啊，有一啲节定嘅啊，唔系有一啲特定嘅时节啊，系唔可以行埋嘅，系会亵渎神灵嘅。你记唔记得亵渎神灵四个字啊？ 系 例如。例如咩呀？啊，日食啦、月食啦、地震啦、水灾啦、旱灾啦，同埋有瘟疫啊！而家咩时势呀？吓，而家咩时势？你话俾我听。 而家系乱世嘅，但我冇谂过，原来我两公婆嘅事，好似要打电话问天文台先至可以决定咁啫。 老公， 疫情咁严重，就算唔系冒犯神明，你都冇心情啦，系 咪 话？唉、啊，听话啦吓，我瞓觉啦吓、啊， 老婆，嗱，咁最后一个要求啦， 有乜嘢啊？ 嗱，我哋唔行埋又唔行开咁样啦，好唔好？但系我特登买咗 set 新嘅内衣俾你，你着过嚟俾我睇下得啩？ 好，不过应承我一样嘢。我哋有条警戒线喺度， 吓、啊，真系个疫情好严重、啊，警戒线添嘛， 我哋要保持距离， 系 啊，你唔好行前啊，记住啊，如果冇揾嘢喷你噶， 攞咩喷我啊？ 香水 胡椒啊， 香水，嗱、哦，眼看手勿动啊，听到吗？ 冇问题啦，老婆，嚟，俾你表演。 哎呀，阿老公啊， 咩啊？ 我唔着得啊！ 哎呀呀，又唔得啊！你搞到我头先好开心下噶，谂住俾封利是你噶嘛？ 哎呀，呢件内衣我真系唔着得咧。 老婆嗱，我有做功课噶啦，传统上面啊，女士咧新年着黄色嘅内衣裤系有黄夫嘅意思，你都想我黄噶？呢一 set 直情啊黄到金嘅内衣啦，咁有咩问题啊，老婆？ 我见到真系唔系颜色嘅问题，黄金战衣我都知道， 系 即系但系咁样嘅。其实你系咪望住出面嗰女仔多啲啦吓？你冇留意住我咧？点解你会买呢个细码噶啦吓？定系你为咗你只眼细，所以你买细码？我而家变咗大码啦，我系变咗大码同埋加大码噶，所以我着唔到 ，sorry 老公。 我惊我真系买大码同加大码，你会嬲我啊嘛又。 好好啊，真系， 其实好想有啲咁样嘅喜庆音乐咋，但系啲长戏都唔知点做落去啊，真系。 做咩啫？有难度咩？ 冇难度，我哋呢啲三妻艺人啊，有咩难得到我哋啊？系咪先？ 望住边个都可以讲得出。 系啊，你知唔知其实咧，有一个就冇喺稿里边出现咧，我头先先揾到咧，原来初三都唔得噶。 哦，初三都唔得。 初三咧， 因为 佢话初三咧，原来今日赤口咧，佢话会有血光之灾啊，不宜。行埋啊！咁都得噶，原来系喎，所以即系，唉， 都几好、啊。即系啲女士们吓，可以话今日初一、初二、初三都唔得噶，老公。 好， 系每个月都有初一、初二、初三嘅。 系啊，每个月初一、十五啊，真系。好啦，睇我哋听众咧，头先听完个古仔，仲记唔记得啲内容啦？电话旁边系边个 ？Hello， 恭喜发财， 小姐，恭喜发财。 你好， 你好啊，恭喜你啊！ 风骚金鼠，你问我答喜人人。 好嘅。 精神晒！ 头先听个古仔嘅时候，高兴唔高兴？欢喜唔欢喜啊？ 笑爆！ 系啊，真系哇！阿田都等咗好耐噶啦，真系 含苞待放啊！呢朵花特别真系开得好茂盛啊 ！OK， 好啦，嗱，咁啊，你记得内容啦，系咪啊？ 系 好啦，嗱， 我想问，烧完之后我都唔记得，我自己演绎完我都唔记得。 点解？点解年三十晚就话唔可以行埋咧？ 连三十万唔可以行埋， 系啊？点解？ 记得初一啫，可 唔 可以？ 啊，初一啊，你初一点解唔可以行埋啊？ 初一唔可以行埋， 越狂鬼控制嘢。 系啊， 呢 四个 啊嘛， 呢四个字我都唔识啊， 因为原来每个月嘅初一十五都唔得噶，系啦、啊，我强烈建议你可以贴喺个对联咧，贴喺房门口咧。 咩？但系唔系话咧，嗰啲咩初一十五月圆啊，人狼就会出嚟，大家好咸湿咁样嘅咩？咁又唔可以咸湿啊？ 系啊，嗰啲唔得噶，真系。 咪话俾你唔得咯， 或者话同啲狼一齐食啊？ 系啊，真系，系啊，恭喜你啊，你答啱咗啦， 系啊，福袋送俾你啊。 咁埋讲个月旷亏空你都 食。系啊，佢就记得呢句咯。 你有咩想点唱？送祝福俾屋企人啊！ 祝全香港嘅市民都系平平安安，出入平安，身体健康。 系啊，大家唔话啦 ，OK， 好啊， 多谢晒黄小姐， 好啦，拜拜。好啦，争取时间听第二个听众电话。Hello， 你系边个？胡小姐。 Hello， 胡小姐，恭喜发财啊！ 系，心想事成。 系啊，万事成意。好啊，咁你头先听咗古仔啦，系咪啊？ 系啊，听到。 系啊，你有冇听过嗰啲秘技啊？ 佢进行咗几十年嘅啦都。 多少咁啦， 多少咁啦，真系 好尴尬 咁啊！佢又冇盈利， 真系。 好啦，嗱，我呢条就咁样问啦。 好， 咁咧当中咧，阿男主角咧，阿祖咧就买咗 set 咧黄色嘅内衣裤咧，就想俾阿桂花田咧就着嘅喺个戏里边。有咩寓意好意头嘅咧？ 好意头啊， 系 啦、 啊， 有咩好意头？ 黄色嘅黄金咁啊嘛， 系啊，跟住点啊？系咁啊， 代表住系乜嘢啊？ 代表系样样都好咯。 唔系，佢有个、啊、有个关键字 嘅。咁系个老婆就着俾个老公睇嘅，咁啊，讲紧系嗰个寓意系啲乜嘢？着咗俾你睇系会。 嗱，佢有啲系咯， 黄就个音好似 佢仲要系 条 裤系黄嘅，即系黄裤，即系黄。 系啊，有啲咩鞋啊嘛？ 啊，俾三个你拣啦，着咗黄色嘅内裤之后，究竟系旺角啊？ 系啊， 定系旺旺啊？定系旺夫啦？ 旺夫啦，当然 系啦，当然啦，胡小姐冇谂过你会答唔到噶，系咪？冇谂过你会出到旺旺嘅啫， 我真系旺布啦。 系有旺呢个我冇听过，你有冇听过啊？ 有啱啱见咯， 系啊，我咪问你，我问阿胡小姐啊，胡小姐你有冇听过啊？ 咁啊冇送黄色，我听到呢啲人啊送红色嘅啫喎。 红色就有红运当头咯， 系 佢原来两只色嘅，黄色咧就真系女人着就旺夫，因为佢旺夫啊嘛，佢系咁样取谐音嘅啫咁样。 咁要着两条底底啦，咁要 系啊，好笑嘅 啦，有面或者上下系啦，上红下黄啦，系啊， 好啦， 新年快乐，胡小姐， 新年快乐，恭喜你， 新年快乐，大家祝你哋心想事成。 系啊，收 听率越嚟越高。 好，多谢晒， 好啦， 多谢， 好热闹啊！ 唔好以为我哋净系送咁少啊， 系啊， 我哋好唔好啊？ 我哋加码， 我哋唔但系唔使问监制啊， 唔使啦， 加金制都会话认同啦。如果我哋加码嘅话，点加先？ 系啦，因为咧十二点半之后咧，我哋就有啊新春风之 book， 冇错啦，新春风之 book， 或者我哋可以叫 做 新春。风之赢， 系啦，风之book啫嘛， 我哋都冇 话输， 系啊， 系咯， 哦，你有，我睇边个讲咗啫， 我 唔系引你，我系先你， 系啊，同埋可以预告定咧，我哋今次嗰个新春风之book咧， 系 好似系舌尖上的名著咁样嘅， 即系讲咩啊？ 全部都系讲嘢食嘅， 哇，正， 系啊，所以我觉得呢一集咧都几好玩嘅，咁啊，欢迎大家可以留意住，我哋一阵咧十二点半之后咧继续有呢个环节咧，到时你继续开打电话上嚟1872388咧，我哋继续同你玩咧有奖问答。游戏 恭喜你恭喜你，大家新年添新气，赚钱多多笑嘻嘻，买屋买田又买地，恭喜和气，气上加气，庆香气，金竹每年获厚利，恭喜你恭喜你，大家新年星拱照永安心，冇忧冇愁又冇恨，恭喜和喜，喜上加喜最开心，有丁有财又有运，恭喜你恭喜你，合家欢快真开心，健康金区养身心，中福广场又够运，恭喜和喜，恭贺诸君迎寿得心，有丁恭喜贺喜，恭贺诸君荣安康，五福降临运气旺。恭喜你，恭喜你，大家新年贴新气，赚钱多多笑嘻嘻。 王耀祖，丰收快活人。 嗱，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系啦啦，预告定啦，一八七二三八八可以打嚟咧，我哋而家风之 book 咧都会有呢一个即系新春特别版咧，同你玩游戏嘅， 送福袋， 送福袋，送福袋。嗱，咁咧好多人都想咧喺过年前咧睡晚收炉咧，一系有咩 job 就接晒佢啊，咁啊唔做噶啦嘛，一系有钱就过肥年就最好啦，咁样。 系啊， 系啊，咁网上边咧， 我过个另外抄一句，我今年遇到好多好人，临过年之前咧，嗰啲工作咧全部都系咧已经写好晒票俾你。 哦，佢好啊呢啲， 即系我觉得呢啲好识做。 系啦，唔好砸过年，系啦， 写好一过唔过到啊？要过 大吉利是，你真系 你想问我个年过唔过到 系啦？ 系咪要请口啊？而家 咪咯，过年过年啊嘛，真系喺网上面咧就流传咧有一单嘅新闻咧都几搞笑嘅，真系佢咧嗱。即系如果你话有咩行业咧，成日都收唔到数咧，甚至乎俾人哋咧当系义工咁样去做嘅咧，有一个行业咧唔排第二都排第一嘅，真系。 唔系做义工咁做， 成日都俾人当系义工啊！但系其实佢一份工嚟噶， 系、啊、 之前都系出现过噶啦，即系成日都俾人话喂，你识噶嘛？喂，拍膊头，嚟帮帮手啊！ 买飞？ 唔系， 清洁？ 唔系，嗰啲通常都要俾钱噶嘛，佢、都系一个专门技能嚟噶。但系咧呢个行业咧之前成日都话喂阿祖识噶喂你叫佢咁咁咁 电脑嗰啲嘢 类近啦系咩 整电话 就系嗰啲 designer 哦 成日都话咧喂你求其帮我画两句得啦画两笔啦咁样好简单啫嘛我唔复杂噶我唔复杂噶有两个心 一定会拍人哋呢啲膊 系啦你帮我画两个心心求其表示到爱意得噶啦即系诸如此类嗰啲啦 okay, 好啦咁佢今次个古仔咧就发生咩咧农历新年前佢话咧就有人咧。想咧，嗱，佢咁啱得咁巧啦，佢系一个咧，即系教会机构嚟嘅，即系流传。咁咧喺香港发生啦，佢就话咧，佢就拍膊头揾个 designer，就话咧，喂，我哋咧想你帮我哋画过年挥春，系、啦，即系虽然你话教会咁，但系都要过一个节啦。 佢都有嘅，咩福音满日啊，嗰啲咁。 系啦，类似嘅咁样。系啦，咁咧佢就话啦，我哋咧想你帮我哋咧揾个画啲插画就创作挥春，佢因为你画啲公仔好特别同可爱啊，就唔知道你会唔会有兴趣合作咧咁样，咁啊希望你突破传统，唔使用基本新年祝福语嘅，设计大约4款挥春， 系 最好你今晚俾到我 吓， 哇咁又咁急赶嘅又 系啦， 系连赶人连廿， 即系佢已经系拍膊头叫人哋帮手， 嗱未讲拍膊头嘅，未讲拍膊头 嘅，唔系嗱咁我又觉得唔可以错晒嘅，即系有阵时朋友帮手都会系临急临忙俾，喂真系帮帮手我赶住。 系啦， 今晚要得唔得啊？ 但系今晚就真系有啲赶啦，都唔紧要嘅。咁个 designer 复佢就喂唔好意思啊，咁晏先复到你先。咁啊，多谢人一轮之后咧，佢就因为佢见佢冇讲个钱啊嘛，佢就主动讲个话，咁嘅，我嘅设计费用咧就系大概一个价钱。咁咧收费嘅会根据阁下嘅产品用途咧再定嘅。如果你要4个设计咧。我哋总数系要呢个数嘅，佢话咧咁你要先俾咗钱，再有埋入数字咧，我先要会开始设计咁样。 咁其实做生意嚟讲，都真系都需要咁样嘅。 都系啦，尤其是做即系呢啲设计嘅生意咧，即系你攞咗嗰个我交咗货啦，你真系走咗数嘅话，我成件货交咗俾你噶。 好啦，对方嘅面口竟然变得几快，佢第一时间咧，嗰人就复佢话：我哋咧就会将挥春咧就卖俾大家嘅。收益咧就会用嚟作为机构咧买卖物资，就帮助基层嘅儿童，譬如开大食会。咁本来解释 嘅 出处啦，下一句又真系唔明点解要咁写啦。其实咧，我哋冇预算过要俾钱你做设计噶，因为以你冇知名度同埋冇咩人 like 同 follow 啊，其实唔应该太计较金钱啦。天父赐予你绘画嘅技能，你可以当今次系天父俾你嘅任务。你肯为我哋创作，必有后福，天父会赐福俾你噶，我哋会为你祈祷。 会唔会系后决啱数啲嘢？前决嗰度嗰几个字又真系咪唔应该寄出街咧？又点解佢会话？ 唔系啊，简单嚟讲，呢啲朋友识错咗啦。新嘅一年识啲新嘅朋友， 系啦 系啦，唔好再同佢联络啦。 个 designer 咧就回佢一句。如果你觉得祷告有用嘅话，不如你祷告俾基层儿童得啦，唔使开太食会。 或者你祷告叫个天啊，唔知咩个神啊吓，赐一个可以免费帮你做任何嘢，仲任劳任怨嘅 designer 俾你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有医护工会要求政府禁止经内地来港的旅客入境，否则下个星期将会分阶段罢工。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出席本台节目的时候说，任何能够减低输入病例的方法，政府都一定会考虑。

二台通识六十秒。 农历新年期间，萝卜糕、马蹄糕、芋头糕你就食得多啦。有冇兴趣转下口味，试下我啱啱学识整嘅拉椰糕呢？ 拉椰糕即系椰汁千层糕，我中意啊！我知呢种糕点甜品咧，喺印尼、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都好流行噶。其实佢有咁多层，好似好复杂，难唔难整噶？ 拉椰糕嘅主要材料有椰汁、木薯粉、粘米粉、斑斓叶、冰糖、水同埋盐。整好白色同埋绿色嘅粉浆之后，就要一层一层分开蒸，大约五六分钟蒸一层，至少要蒸七层噶，所以都要花啲时间嘅。 听落拉椰糕都唔算难整啊，但系好需要心机同埋耐性。你啲拉椰糕咧，等我试下够唔够软熟坚韧，椰子味够唔够浓先。 拉椰糕要啱啱蒸好先至好食噶嘛，你搵日得闲嚟我屋企，我蒸俾你食啊！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嘅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洁彤，诗芬， 二台通识六十秒。 好啦，呢个系咧《风之卜》嘅新春特别版嚟嘅， 恭喜发财！ 系啦，真系又要 恭喜发财。我真系好中意讲恭喜发财，恭喜发财，一听咧就硬系好开心，冇人会，冇人会觉得唔开心。我听到呢句说话， 唔系嗰阵时有人挑剔过噶。 系啊。 佢覺得我哋太小攰啊，即係淨係記住發財，冇講第二啲嘢。 新年快樂，身體健康。 同埋我哋咪成日唔發財先， 同埋我哋咪成日講發財立品噶嘛。但係好少人哋咧會話恭喜立品，恭喜立品咁樣喎。 好似因為立品好似一個人名咁啊，好似就係恭喜緊一個人。 係啊， 係啊，好似人叫發財啊嘛。係啊，如果你叫曾發財咁點啊？哇！我真係好好，唔係有吉利咁。 仲有一樣嘢就係咧，你叫人立品咧，你好似揶揄佢咧，即係話你而家冇品啊。 哦， 你明唔明啊？我叫你發財咧，但係永遠。都冇人觉得自己是已经家财万贯的嘛，李嘉诚都喜欢听到这句的。但如果你跟人说恭喜立品即刻面都黑埋，你说我现在没品了。 哇，这又是。 是不是、哎、真的。 那如果恭喜发财即是说你没财啊， 但个个都头先咪讲咗咯，个个都嫌自己唔够钱咁，佢完全唔听书。我啱啱话李嘉诚都会中意听呢句， 永远嫌够，即系永远都唔会嫌多。 啊、真系嗱，好啦，咁但系言归正传咧，今日我哋呢、這个《风之卜》咧，我就特登拣咗咧好多唔同名著里边咧，佢有描述到咧一啲饮食啦、喜宴嗰啲场面咧，因为我谂住啊，过年大家食得好好啊嘛，所以咧其实咧就唔使喺度估咧话你系边本书打边本书啦。重点咧就系 估下佢食乜， 究竟有啲系估下佢食乜，有啲咧就系佢食里边咁形容咧，就即系原来都好刁钻嘅啦。先讲第一部咧，佢虽然唔系四大名著，但系被誉为四大奇书嚟嘅《金瓶梅》。 哦、金瓶梅啊，又嚟啦！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冇又嚟啊！之前好似冇介绍过噶。 唔系我哋有 嗰个系 《红楼梦》啊，试过系啦，《金瓶梅》咁咧，《金瓶梅》原来好得意嘅，我见到啲人咧，嗱，嗰啲听众都可以留意啊。 咩系要《金瓶梅》嘅咧？ 喂，佢里边你知唔知佢唔系 好多都系食嘢啊？ 佢唔系真系咸咁简单噶，佢甜都有噶。 系啊，佢有咸金桔喺入边。 系啊，嗱，各位听众都系留意下啦，因为其中一条问题就喺佢嗰个身上。 使唔使叫大家打咗电话嚟我哋博噶咯？系咪？ 系啊，可以有啦。 一八七二三八八，一八七二三八八吓。 系啊，嗱，咁咧，《金瓶梅》咧里边咧原来。而喺飲食嘅考究咧都好講究嘅，其中咧有一個博士論文嘅題目咧，甚至乎佢話考啲學生咧，佢話你知唔知道《金瓶梅》裏邊係邊一個用一條柴啊， 係 就可以起到個火，燒到個豬頭燒到佢燜淋燜爛咁犀利咁樣。 咁犀利 系啦，其实咧，因为我哋唔系好识煮嘢食咧，就唔觉得好难嘅。但可能阿田都系咁入个厨房咧，佢就知道喂。一支柴嚟做柴火嘅燃料，佢可以炆烧烂到个猪头咧。 因为猪头你大家知道啦，就算系乳猪仔嗰啲咧，个猪头都好大嚿，炆好耐先会淋噶嘛。但系你讲一支柴枝咁，可能系啊好短咁样，跟住呢啲咁短嘅时间同埋咁细嘅火候，点样炆佢咧？ 好在佢解释咋，因为我其实睇咗好耐，我都唔明难喺咩地方咧。原来好在有个 难，煮嘢食就难噶啦。 系啊， 喂，咁系咩难先得噶？ 系啦，嗱，所以咧嗱，先讲下咧佢嗰个喺个书里边咧，佢系点样形容咧呢一个。煮烂呢一个猪头嘅咁样，佢就话啦，呢、這个卫莲咧就系西门庆其中一个咧宠爱嘅小妾侍嚟嘅咁样，个名叫 莲妹。好， 咁咧佢就咧同啲姊妹书道咧就话好啦，我负责煮烂个猪头啦，佢就话啦，我表演， 一条柴火啫。就可以燒爛嗰個豬頭啦。咁佢個做法係點咧？ 你話係燜燒佢喎？ 係啦，燜燒佢。佢話啦， 唔係煮爛喎。 佢話咧，去到個大廚個灶裏邊，就畢一鑊水先。咁然後咧，就將嗰個咧豬手蹄咧就洗擦乾淨，再用咧一條長柴咧就安喺灶裏邊，再用一大碗嘅醬油、茴香大料，又撈又攪。 係係 跟住咧嗱，緊要啦，上呢一個咧石鼓子扣定。 係 石鼓子。一个时辰之后呢，即其实即等于两个钟啦，是不是一个时辰之后呢，他说呢那个猪头呢就烧到呢。 一个时辰两个钟啊。 是咯，咪两个钟头咗咯。他说呢一个时辰之后呢就将个猪头烧到呢皮甩肉化，他是皮脱肉化。香喷喷五味俱全的。咁所以呢他就说啦，两个钟就将个猪头呢就即烧烂咗可以。咁、究竟是咩本事呢啊，他们就问啦，石鼓子是咩嚟。头先讲到，佢话 系啊，石鼓子扣住啊嘛， 佢话用一碗酱油捞埋啲茴香大料，捞好之后咧，就用石鼓子嚟扣定佢、 哦。 究竟呢个石鼓子系咩嚟嘅咧？ 好想玩啊！呢、這个我哋都一齐玩，我哋唔知道答案。 系啊， 嗱， 我哋听，欢迎咗听众入嚟先，你系边个 ？Hello， 新年快乐， 晴晴， 晴晴。 晴晴你好啊 ，Hello 晴晴， 咦、哎、 小 朋 友嚟噶 喎，唔玩噶喎， 唔怕有妈咪帮佢手嘅，恭喜发财先，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Hello 恭喜发财， 发财， 系啊， 多谢晴晴，你几多岁啊？ 九岁， 九岁啊，头先有冇听到豪仔哥哥讲嗰个故事咧？《金瓶梅》嘅故事啊吓， 系讲其中一幕咧，就系讲紧用一支柴火咧，点样炆个炆烧个猪头， 系啊， 一个时辰两个钟嘅时间可以炆淋佢， 当中咧仲要用到石鼓子，你又估下石鼓子系咩嚟咧？好嘛， 系啊，你可以问下你妈妈嘅，又可以两个一齐估嘅， 我估系咪都系真系真系石头有呢样嘢喺度嘅？ 嗱，你可以问下我石鼓子点写先都得。 哦好， 石律啊， 系咩嚟噶？石律系咩嚟噶？ 即系唔系咯？你咁答咪得？ 唔系我惊有第二个形容啊嘛，我唔知咩嚟噶。石律系咩嚟噶？ 妈系咪啊？ 系咪啊？你系边个先？ 辣椒酱。 哦，唔系。 嗱， 我话俾你听，石鼓字点写好唔好啊？石咧就系咧金文铜铁石嗰个石，石子嗰个石，系啦，唔系嗰个鼓咧就系咧即系古装个鼓，古代个鼓，子咧就真系孩子个子啦，石鼓子。 哇！咦，我错晒嗰个， 系啦， 就啱个子字。 系啦，阿妹妹你可以谂下，佢话咧佢要煲烂个猪头咧，即系烧烂个猪头咧，最紧要就用咗呢个石鼓子，究竟系咩嚟嘅咧？ 阿妈妹妹， 好啊， 妹妹啊，你答唔答啊？晴晴 唔识喎， 哦哦，晴晴妈都唔识啊。好，石应该系嗰个质地，用一个石嗰、那个质地系啦，石嘅质地一个好旧嘅一个container， 即系嗰啲 容器 系啦，嚟炆烧佢。 你信唔信啊？桂花莲姨姨啊， 信咗先啦，唔会，我哋点都送礼物俾你，咁唔使惊。你 信唔信先？信唔信先？ 信， 信唔信啊？信系咪啊？ 我揾到啦，古形有盖嘅锅。 古形有盖、 你揾到，梗系揾到嘅，傻猪嚟嘅，真系 答到问题， 冇问题。咁不如你试下用你个答案咧，同我哋讲一次啊，俾好多其他听众听啊。阿晴晴妈系嘛？ 系啊，石鼓子系咩嚟？ 石鼓子系咩嚟噶？ 形如古的有盖石。 好啦，咁不如我哋嚟啦， 我你嚟啊，豪仔。 形如古的有盖石锅。 系啦、其实咧，佢系一个石锅嚟嘅。咁咧就有个盖咧吸住佢嘅，上下咧包住咧好似个鼓咁样，系、啦。咁所以咧有啲人就话呢个鼓咧其实应该系咧打鼓个鼓，但系佢写嘅时候咧就用咗古代个鼓。咁、如果你再简单啲系咩咧？有啲人嘅讲法就系话，唔系即系明朝嘅高压锅，即系嗰啲气锅咯。 系 啦，咁所以 高速 锅咧，只不过佢用石子咧将佢吸埋咗，咁唔怪得知咧佢可以用一个柴火两个钟就可以将佢所谓烧。烧烂咗咁样， 因为佢哋嗰啲火候咧系好犀利噶嘛，炆烧啊嘛， 系啊，所以好厉害、真系。Okay. 好啦，多谢你啊，晴晴。系啊，你有冇嘢想恭喜其他人啊？ 阿晴晴妈， 晴晴妈， 祝你哋身体健康。 哦，好 啊，好 啊， 你都祝你身体健康啦、 啊，学业进步吓，十周岁翻学啦吓， 好唔好啊？ 拜拜， 好啦，拜拜。 哇！喺、呢、這个就系小朋友嚟玩金瓶梅真系啊，都 OK 嘅，都 OK 嘅。反正呢个都系讲讲嘢食嘅啫。 都系我得意，即系讲紧咧，即系咩叫石鼓子咁啊？即系可能睇书就咁睇完算啦。 系啊， 即系好考究究竟嗰样嘢系咁咩器皿吓？ 系啊，同埋大家以后就会记住啦。即系如果一讲金瓶梅咧，唔使下净系得潘金莲啦，因为除咗金莲，仲有卫莲。 系啊， 卫莲就系咧被誉为可以用一个柴火一个时辰就可以烧烂个猪头嘅。 OK， 好厉害嘅，真系啊！ 个故事系嘛？ 系啊，冇错冇错， 系嘛？ 好， 碧莲 喺 边 度？ 碧莲喺度啊！碧莲 系啊，真系吓。好啦，嗱，另外一个古仔咧，今次佢系嚟自咧我哋读书嗰阵时喺中学咧，成日都会睇到嘅背影系边个作噶？ 朱 啱， 自称 朱自称， 我答啱咗，你终于答啱咗啦！ 黄 耀祖阿爷，你冇改咗我个名。 黄耀祖中学有一分啊，真系。 O K O K， 系啦，咁 咧睇咧讲朱啫嘛，都唔知合唔合。 系啦，我 Sam 虚啊， 系啦。咁咧朱自称咧，佢亦都有写过另外一篇嘅文章咧，就叫《冬天》。冬天当中咧就描述咧一样食物嘅。咁今次真系啦，我会读完一次之后咧，你觉得佢系讲紧边一？样嘅食物 ，OK， 好啊，好啊，嗱，听众都打电话嚟1872388一齐听一下，跟住咧识答就打电话嚟， 系啦， 一齐玩 下，系啦，嗱，1872388，我哋而家开始咯，嗱，呢个就系朱自清嘅冬天啦吓，讲起冬天，忽然就谂到呢样嘢，首先咧就系喺一个锅里边咧就白烚佢嘅，煲到佢热腾腾，水滚嘅时候咧，哇，好似鱼嘅眼睛咁样，一小块一小块咁样咧就养喺里边，又嫩又滑，好似调转着嘅一件白狐大褛咁样。哇！喺呢一个炉里边咧，同埋出边咧，由于就熏到乌黑乌黑，因为用煤气灯啊嘛，更加就显出佢嘅白。喺热气里边伸筷子夹起呢样嘢。逐样逐样咁样将佢摆喺我哋酱油碟里边，嗯，谂起都好好味啊！ 哦， 冇错。 咁你哋想问嗰样 咩食物嚟 嘅？ 系啦，因为 佢一定喺度打紧边炉。 系啦，佢喺个锅里边就话咧就白煮呢个食物。 系啦， 唉，热腾腾啲水滚嘅时候咧，一小块一小块咁样，哇，就将佢好似即系养喺里边咁样，又嫩又滑。好似调转着嘅一件白狐狸毛嘅大褛咁样， 即系话嗰件嘢食咧就系白色嘅个肉身，咁即系唔系猪唔系牛啦，系咪？ 系猪系白色噶嘛？ 系啊，猪肉唔系白色。 系啊， 佢搞到我 好想食 边炉。 系啊， 猪咧就虽然系叫白肉，但系都系好浅粉红色噶嘛。但系佢讲紧去到白色。 系啊，咁而且喺热气里边咧就伸出嚟，将佢夹起一一摆喺我哋嘅酱油碟里边。我哋不如问下我哋。听众啦吓， 好 ，Hello， 你系边个？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恭喜 发财， 身体健康啊！ 你点咩？你点称呼啊？ 我姓郑嘅， 郑小姐你好， 你好， 系啊，有冇听到头先讲啊？朱自清冬天呢个文章里面介绍一样食物， 佢究竟喺个锅里面白烚紧啲乜嘢咧？咁样系佢 系咪菜类嚟嘅？ 菜唔系菜类， 唔 系菜类， 系咪菇类啊？ 菇咪即系菜，唔系都唔系，都唔系，都唔系，都唔系。 系咯， 分一分我知就得啦。 系啦，唔系，唔系，唔系。 哦，又唔系猪肉类嗰啲系。 嗱，头先咧有个量词好紧要嘅，佢就话咧水滚啦，好似啲鱼眼咁起晒 pop 啦，一小块一小块嘅呢啲食物咧，就好似。好似鱼咁样养喺个水里边， 好似鱼咁，咁即系唔系鱼啊？ 唔系鱼， 系咪鱿鱼啊？ 唔系一小块，嗱个量词系一小块一小块， 一小块， 同埋有仲有另一个啊！你估一次啊？ 豆腐， 豆腐啊？ 一砖砖豆腐咁啊，不如一块块豆腐啊？ 切开一片片，咁点样？ 咁你都话一片片啦，仲点会一块啊？嗌交，嗌交！ 啊，听众叫咩名话？ 郑小姐， 你信唔信佢翻填先？定系你想我继续俾 tips 你啊？ 俾 tips 我。 嗱，头先除咗量词之外咧，仲有另一个形容词就话又嫩又滑嘅。 嗰度好似可能真系啱，信唔信得过啊？ 信唔信得过啊？信唔信得过啊？ 又嫩又滑。 不如试下信咗佢先啦，郑小姐。 信啊嘛。就是豆腐，佢翻田二比零啦，已经。 咩啊？头先佢又佢答到咩？ 佢之前嗰个都系个锅，系佢答噶，犀利啊！ 多谢多谢， 系啊， 冇错啊， 讲唔到落去。 朱自清就系写豆腐，佢就话咧谂起豆腐咧就谂起佢煲喺嗰个镬里边咧。其实佢形容真 系 好靓嘅，因为咧佢仲会谂埋就 系 话出边个煤灯咧就 系 黑色嘅， 系啦， 所以衬出个豆腐就好白咁样。 黑白好鲜明啊，仲要系一片片咁啊！即系点解可以啲作诗人咧可以咧就作啲文可以作到咁靓？ 同埋你几时会谂到嚿豆腐咧？同你着嗰件白狐狸毛大褛咧，即系虽然而家残忍啦，着皮草嗰阵时冇呢啲嘢。你谂起嗰件皮草大褛白色喎，真系。哇！一樽豆腐啫，好靓啊！ 名名都可以俾人形容得好靓。 系啊，恭喜你啊！你啊，你拣啱咗桂花田嚟相信啊，系啊，好啦， 拜 拜， 拜 拜，拜拜，有冇难度啊？你觉得？ 又似你又答啊！你唔赞我吓？ 对我有赞 啊！系，我都觉得难啊，其实系。不过头先嗰样食物系估嘅啫，真系佢真系中意食。 赞你 系啊，真系中意食啊，真系啊。OK 啦，我哋转头咧翻嚟啊，继续有呢个风骚快活人啦。 我觉得好有趣嘅，因为咧即系喺嗰啲书里面咧，其实有啲字眼咧，你会觉得咩嚟嘅咧咁。即系如果你唔去深究佢咧，你根本就字个字咁样睇咗佢就算啦。原来咧佢都当中有啲考究，有啲当年嘅历史喺里面睇到咯。好叻啊！ 一八七二三八八，转头继续同你玩游戏。阿 Lam 嘅财神刀啊，跟住落嚟咧呢本书，嗱呢次系难啲，我觉得，因为呢个咧， 对我嚟讲已经好难。 系啊，呢个纯粹即系点讲？我咧今次呢一个咧就要好多联想咧，我哋可以 call 埋听众一齐出嚟读俾佢听。 系啊，我哋叫咗听众嚟先啦。 Hello， 你 系边个 啊？ 喂，系咪我啊？ 系啊， 新年快乐！你边位？ 喂， 你系边个啊？你 系 舒娜系咪啊？好啦，嗱，今日恭喜发财先啦，真系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系啊，嗱，今次呢个咧系有啲难嘅，甚至乎咧我哋可以分开两 part 嚟玩嘅，但系我哋尽量参与咗先啦。今次咧就系嚟自《老残游记》啊，你都有听过啦，系咪？系啦，咁喺《老残游记》里边咧，原来咧佢有一幕咧就系话佢同一个朋友咧就又系打边炉，佢哋真系好中意打边炉 嘅。喂，嗰时咧打边炉好 heat 嘅，因为佢好落镬，好麻烦啊嘛，同埋冻啊嘛。 系啊，嗱，咁咧原来咧阿老残咧就同埋佢个朋友咧就喺呢个一品锅里边咧就捞嘢食，咁咧佢捞咗好耐咧，个剧情就话咧，喂，里边啲嘢咧，其实就全每一个食物咧，佢都有个爱好咧俾佢嘅。咩叫爱好咧？即系譬如我哋而家咧，咪讲嗰啲咩？ 讲嗰啲 菜式名咧，可能咪话咩叫做咩美点双辉咩小虾虾咧？咁咩叫小虾？原来就 系 嗰个煎 发财好事， 发财好事，原来就系发财咁样。咁咧佢就话啦，佢呢个一品锅里边啲食物咧。都 系 有爱好嘅，咁等你估下咧，里边究竟边个爱好打边个爱好啦吓。好啦，嗱，我简单啲啫，佢有鱼翅，有海参，有鸡，有鱼翅，有海参，有鸡，咁咧总共有三个爱好咧就摆咗出嚟嘅，你估边个配搭系边一个食物啦？嗱，一个咧就系百折不回，即系好有毅力噶，百折不挠咁样；一个咧就 系 年高有得。即是说他年龄有返咁上下啦，有品德嘅咁样。另一个呢就係怒发冲冠，即係以前话嘩嬲到呢头发竖起晒咁样。 我觉得怒发冲冠系鱼翅。 係啦。 我觉得怒发冲冠系鸡喎，鸡有鸡冠。 係啦，而家个问题就係咁样玩啦。 鱼翅海参同埋鸡，头先有三个爱好，你觉得边个配搭边个？一个就系怒发冲冠，一个就系百折不回，一个就系年高有得，年龄就已经有翻咁上下年岁啦，好高啦，所以咧即系高年啦吓，佢就觉得佢有品德咁解啦。咁你觉得呢三样嘢同鱼翅海参鸡系边个对边个咧？ 我哋逐个讲啊。 可以，可帮呢有啲难嘅，真可以帮帮手。 阿天你先咁。 我觉得年高嗰个咧系 年高有得， 系年高有得系海参， 系海参。 跟住怒发冲冠嗰个系鱼翅，跟住剩翻嗰个鸡系咩啊？ 百折不回。 啊，百折不回系鸡。 点解咧？ 嗰、那个咩鱼翅嗰个呢 是 因为佢散收收嘛，即系怒发冲冠嘛，即系嗰啲翅系咁样一排一排排㗎嘛，係咪咁有嗰个形容啦，咁嗰个咩年事已高嗰个 年高有得啊 年事已高嗰个系你 啊 年高有得呢系因为啲海参呢嗰个样子即系好似即系整咗好耐呀先至可以有条海参啊咁我咁啊，寓意嘅咋？ 我个睇法咧，同阿天有一鬼一样嘅，年高有得咧，都系讲海参， 都系海参， 系啦。不过咧，我就会拣八折不回系鱼翅， 系点解？ 个原因系咧，翅系一排排噶嘛，八折即系有呢、這个，另外有一个感觉， 即系打九折同埋八折， 七折九折有冇啊？ 而怒发冲冠咧，咁鸡本身即系个鸡冠系怒发冲冠噶嘛？ 系 我头先话八折不回，应该唔会有折啊， 即 系折有一个折断咗嘅感觉啊嘛，一排次咁样先至叫矜贵噶嘛，所以排次就系鱼翅啦， 好有啊！今次呢个 round， 喂呢个听众信边个？今次 Sheila，你 Sheila， 系咪我哋两个有一个啱先？ 你哋头先我哋两位主持咧，其中有一个咧系答啱咗嘅。 好，Sheila，你可以拣阿甜或者阿祖嘅， 但系唔系啱晒啊。总之系其中一个答啱咗。 我都系觉得个翅咯，翅 翅系咩？ 八折不回。 哦，你觉得系百折不回，系啦。 好啊， 但系 咁即系怒发冲冠咧？ 怒发冲冠啊，因为。即系而家我要答 晒 三个啊！ 你答一个都得啊，你答一个都得啦。 你做咩都俾礼物， 你中一个我都帮你噶啦，系啦。 我觉得都系八折不回，我会觉得肯定。 嗱好啦，不如我咁样俾细缩细个范围啊，我哋讲鱼翅啦，净系有两个爱好俾你拣，一个就系年高有得，一个就系怒发冲冠。 即系我一定错 啊！咁啊， 真系唔好信哦， 冇错啦，就系怒发冲冠。 今日我同你一起投注， 系啊，阿天三连击啊！ 你记唔记得我啊？我以前讲过我个女做海军嗰个啊， 你个女做海 做空军嗰个，阿班长仲喺度嘅时候啊， 系啊，做空军， 个女做空军啊，而家真系做咗空军啦，毕咗业啦。 佢边度空军啊？我想问下。 新加坡咯。 哇！我 sorry， 我真系唔记得咗，但我都好戥你开心啊！咁佢而家诶， 班长仲喺度做主持嘅时候啊， 明白， 已经系来来回回讲过几次噶啦。 系啊，咁佢而家系 呢个回顾咧，真系毕咗业做咗空军啦。 咁佢就 系 madam 啦。 哇，长住喺新加坡噶啦。 系啦， 咁佢系即系使唔使平时系点啊巡逻啊执勤定系点样噶？ 佢而家系点讲咧？佢系空军，但系佢拨咗佢去读大学，即系读咗进修。 我仲可以进修添， 咁好， 可以， 好衰你真系。 作为听到你咁讲啊，都替你呢位妈妈高兴。 你今晚一于就煲啲怒发冲冠俾佢入下。系啦，嗱，我顺便揭晓埋俾你听啦， 舒兰先，系啦， 海参咧就系百折不回啊，因为真系， 因 为扣海参要扣好耐啊嘛，即系百折不回。咁咧鸡咧就系年高有得，因为以前咧其实鸡咧佢都系当系一个 错晒啊， 都系一个有品德咁样嘅寓意嚟嘅， 真 系，系啊， 自己都觉得有啲丑啊，头先讲到咁大， 唔紧要嘅，有啲难嘅，系啊，多谢你舒兰， 多谢， 拜拜。 快 乐系啊，嗱咁我可以同你开估埋咧，其实佢仲有三味餸嘅，有啲难，我觉得佢有一味咧系鸭嚟嘅， 系 佢个爱好系酒色过度， 点解咧？ 真系冇解， 因为 佢有一个咧就 系做鸭嘅，所以系酒色过度咯。 我明啊， 嗱，我解得好唔好啊？ 系啦，有一个猪手咧，即系嗰个猪争咧，佢就话叫此强佢暴，咁最尾一个咧就系一味汤嚟嘅，就写住。神心啊，即系大神个神啊，神心如水，系啦，咁佢就话咧呢个就系讲味汤嚟嘅咁样。 咁你唔好做猪渣咯，你 系啊，恃强佢暴啊，真系系啊嗱，名著里边咧仲有好多嘅，有机会再同你玩下咧。 呢个游戏好玩啊， 系咪啊？有啲难啊，真系，不过唔紧要嘅。黄耀祖纪念中学虽然连续三次都输咗啦， 系咯， 我会喺其他地方赢翻嘅， 系咯、啊啊啊， 例如入去马场嗰度 啊嘛， 系咯、啊， 咁大家都马运亨通啊， 系啊，入到去嘅就更加即系有福气啦吓， 即 系再见，拜拜。